啦，返返嚟啦，我哋今日有位嘉宾上嚟喎，咁等阿北打同我哋介绍下呢位嘉宾啦。 冇错啊，呢位嘉宾呢，咁呢就因为我哋呢嚟緊嘅网聚啦，第一次嘅试下只係同外间嘅 page 合作啦，咁就係讲唔断气嘅，可唔可以叫主笔呢，係咪就 Oscar 就上到嚟就做呢、這个呢集嘅嘉宾主持啊。 Hello,Oscar 同各位打声招呼先。 系大家好，我系 Oscar， 咁我自己有个 Facebook page 就叫做讲唔断气嘅，咁都开咗两年几噶啦，咁唔知大家有留意过有呢个地方，系咯， 有留意，有留意， 其实都有转接过里面一啲文章啦，咁其实都系有啲独特啲嘅见解，即系最少咧肯定系独立思考人士先，唔系好似坊间嗰啲咧，即系全部都系跟风，人哋话好睇，佢又话好睇，人哋话好睇，佢仲要话好好睇，咁唔系嗰只嘅，即系真系睇完套戏咧，系有自己嘅分析，咁亦都唔系话净系话好唔好睇，系有分俾翻理由，点解觉得好睇同唔好睇嘅。咁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大家都係咁啦，即係其實大家有獨立思考、獨立分析、感受咁樣。咁我 呢度咧，都 係請講。 冇你講，我就話講唔斷氣個戲咧，就係、是、呢個電影個戲啊，即係電影個戲就唔係斷氣 嘅 戲啊。 睇戲嘅戲係啊，冇錯，係啊，冇錯，注意翻先係啊，因為講出嚟就斷氣，係啦，係啦， 就可以少少嘅。咁啊，講唔斷氣最出名咧，先講講啦。嗱，佢就好有客嗱，第一咧。佢就即係其實佢都叫叻仔，喺行內真係都叫出名，因為咧，即係我哋叫做網上嘅影評人，咁我哋即係都熟嘅，咁就啊講唔斷氣就叫兩年啦，話佢個批數就都已經即係非常可觀嚇，咁啊係咪突破萬咧啱啱？ 而家就萬一松啲啦，係啦。 哇好好啦咁我变咗係啦咁同埋就即係讲呢度又讲啦即係喺现实世界 ,Oscar 呢颜值高啊呢样嘢嗱好多即係网民就未必知啊咁样啊咁而且年轻啊有为嘅一个影评人嚟嘅咁呢个就好客观嘅描述。 咁要一刀风采就要引号嚟我哋嘅呢个 系啦系啦一刀风采就要嚟呢个网聚啦系啦要引号。 有网聚又快啊卖广告啊2月25号啊3点顺德门口等我哋有个 crossover,Sci-Fi 全面喺度讲唔记 crossover 嘅一个网聚咁大家可以嚟到啦就可以同阿 Oscar 真係亲身即係偈啊咁大家可以讨论 下 戏 啦。 冇错啦， 冇错，主题就系电影周边产品分享啊，咁大家可以好自由嘅，带晒你嘅电影周边啦， 讲电影都得嘅，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周边系可以倾埋套戏，对对系， 系啦，咁啊好啲嘅啫，系啦，冇错，好，咁啊呢度又系啊，哇，讲唔断气，另外咧有样出名喎，佢就曾经咧好有客，就喺旺角咧手写嘅电影嘅短评，就纯粹用人手写。就印啲，即係印咗啲咁嘅短影評，就喺個街度派嘅。嗱，呢個行徑就泛起好多，係啦，係啦。你解 講 下， 可以講少少嘅。其實唔係喺旺角嘅，就係試完就係上年即係2017年嘅七一遊行。咁我就見到，即係以往咧，我都有即係都有參加下遊行嘅。咁我遊行嘅時候咧，就見到其實喺社會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會。即係為咗宣揚佢自己嘅理念啦，可能佢哋會搞一啲攤位或者派傳單咁樣。但係我去咁多年遊行咧，其實都留意到一樣嘢嘅啫，留意到一樣嘢嘅，即係可能有人關心動物嘅安全，有人關心一啲即係土地正義嘅問題，好多唔同嘅議題。但係唯獨咧，就係好少人去關心究竟我哋香港電影嘅未來或者發展，即係。應該要是怎樣的咁我就即突然間有一個意念啦咁就即睇下可唔可以整一啲即自己手寫一啲單張啦咁就喺個單張入面呢就一方面就寫咗我自己即可能我自己搞個講唔斷氣嘅一啲理念啦咁另外一面呢就有講即推薦返一啲香港即一啲值得睇嘅近年嘅香港電影呢俾返啲遊行嘅人士去睇嘅咁就希望可以即係遊行嘅人士可以即係注意翻，究竟原來即係原來香港電影都有一啲好嘅作品嘅喎，佢哋唔係全部都係粗製濫造嘅喎。咁可能佢哋有時唔知嘅，因為第一就可能宣傳唔夠啦，佢哋即係或者啲院線佢哋排片嘅時候都唔夠啲外國嘅電影去爭啦。 咁所以佢可能佢哋有時甚至連嗰套戲上咗落咗咧都未知嘅。咁我哋希望以一個形式咧，以一個傳單嘅形式咧，就喺遊行嘅時候去派俾即係咁多位香港人，希望去喚起翻佢哋嘅注意。咁就咁蘇花最後其實個效果都唔錯嘅，咁都好多人都覺得有啲特別嘅，因為嗰啲即係其他組織嘅人士咧，佢哋啲傳單咧就好好靚嘅，即係好精美咁印刷嘅，但係唯獨咧就是、我自己手寫嘅，咁佢哋都即係接完之後咧，我哋即係見到佢哋嘅反應都唔錯。 但係你啲手寫係寫一篇再影印啦、 啊？哦，當然係即係寫完之後影印啦，係啦。但係 都真不的咯，但出嚟個感。系啦，但系出嚟个感觉都觉得 O K 喎，即反而好似一个密保咁样嘅感觉，系啦，即系同埋好新嘅，即系譬如你接啲传单，咁、你梗系整到 Photoshop 啊，有相有图，咁你好美轮美奂，咁你反而唔会好重视啊嘛。喂，咁 modern 点解喂水浆咁 modern 嘅嘢你又会睇喎？咁佢都有 tag 嘅，即系有 tag line， 唔系话密密真真假事。咁有 tag line 咁又吸引到人注意，咁又几棍喎，好简单直接又讲下，系咪嗰时讲啲港产片话系嘛？你系嗰时拣咧？ 有好似又我睇一睇先啊。我其中一年咧就推介咗2015年至2017年嘅電影推介，咁我就寫咗21套我認為值得睇嘅電影上去嘅。咁我派俾啲人嘅時候咧，咁嗰啲即係有啲人都會話佢睇咗邊套，有啲就未聽過咁樣，咁都係一個佢哋可以認知到嘅途徑。 哇！呢啲真係有心人啦、啊，有客啦、啊。咁唔喺旺角派都派到死喎，要唔喺新蔡街派嘅？ 嗰時話喺。喺車遊行咧，即係嗰條路線嗰度派咯，即係我一度行一度流水線。 哦， 即係一路喺嗰個電車路沿住咁啊， 係啦係啦，跟住我曾經行，即係我曾經有停過嘅，我就停咗喺即係好氣量嗰個行為藝術嘅表演嗰度咯。咁、我諗有心去睇呢啲表演人都會中意睇戲嘅。 嗯， 哦，係啦，跟住我真係好有意思喎。 系咯，咁就即系第一次，即系自己搞嘅经历咁样，都学到，即系都有改进嘅地方嘅，系咯。可能我下年都会继续做呢样嘢。 系，咦？咁其实平时喺嗰啲行人专用区，佢哋都系有做表演啦。其实可以平时都派下嘅，如果系咁。 其实可以嘅，但系个成本比较高。 啊，当然 系。 系咯。同埋啲人可能睇，即系唔系个个人有兴趣。如果到时就系啊。 是啦，即是譬如你車遊行那些個個都為著自己不同的議題出來的嘛，那電影都應該要是其中一個議題。 明白。如果平時出來行街的人就真的行街的啫。 是啦， 即是。可能接了張單張他就沒反應這樣就多。 是啦，因為你遊行的時候你都接慣單張的嘛，即是個個都派這樣。 亦都或者有不同人的理念在那裡分享緊本身都。 系啊，跟住都有同啲唔同嘅人去交換翻啲理念。 如果你話平日咁星期係咯，即係 weekend 咁，就可能啲人未必有心去，大家去即係討論啦，變都會係 咯。係咯，咁其實我單張嘅另外一面都係寫翻，即係我自己講唔斷氣個即係個 page 嘅理念就係、即係幾個字嘅，即係好簡單，就係、香港電影香港人撐咯。即係如果。即係我自己就認為，即係如果連香港人自己都唔撐翻自己嘅本土電影，咁你唔使指意其他，即係其他地方，可能國內或者日本或者荷里活嘅人會倒轉個頭去撐翻你啲本土嘅作品。 咁事實上係佢哋撐得勁啲，即係外國人。 系咯系咯， 其实咯， 系啊。 而家个表象就系咯。 近排有个 YouTube 系一个印巴籍人士嚟嘅，即系佢应该系巴啦吓。佢如果根据佢讲嘅内容咧，因为我哋分唔到噶嘛，我哋睇就好似差唔多咁。咁佢都喺度讲紧，佢识讲广东话喎，广东话好过乔宝宝嘅。咁佢系介绍紧好多嘅一啲戏啊，一啲香港嘅電視咧，或者甚至乎啲藝員咧，咁啊講緊好多呢啲嘢，係一個印巴籍嘅一個人講緊， 係， 即係其實我哋會覺得好，即係一嚟就好劇，因為其實即係都有唔同國裔嘅朋友，其實係好都好中意香港嘅作品，係啦，咁但另一邊相就會覺得咧，啊，真係即係係咪真係要人哋 人哋講香啲咧，真係 係啊，即係要外國人先講翻自己嘅香港文化，其實即係背後幾諷刺啊！ 其實幾諷刺，冇錯。而佢又真係唱好嘅喎，佢唔係話係又係好似即係李斯一般講呢啲啊，通常係踩啦，係咪先？即係唱好 水 咁聽係咪？佢又全部都係介紹，佢又唔係話即係做乜，佢真係介紹咁啊！嚟緊 Netflix 啊，第一套即係香港嘅作品上啊，咁就係反黑啊嘛，係咪？咁佢又有介紹嘅喎，係啊，咁即係冇見過呢個 channel， 好嗱，咁唔係話個 channel 有咩好特別，但係即係都係屬於一啲識講廣東話嘅外邊嘅朋友啦，係啦，即係外邊籍裔嘅朋友啦，咁可能佢都翻中華香港大嘅，佢講得咁好嘅廣東話係咪？咁香港都好多唔同族裔，咁香港人其實唔只係華裔㗎嘛，其實真係有好多鬼佬好多。佢哋係好鍾意香港，好鍾意香港文化，好鍾意香港即嘅嘢乜嘢係都唔知電影食嘅嘢咩。咁佢哋反而好出力去介紹俾佢自己嘅族裔去認識啦，外國人認識，因為佢哋又識講英文，咁有啲片嘅佢又會用返英文嘅，因為佢想外國人知。咁其實反而啊，我哋自己嘅人有幾多人其實係真係做緊呢樣嘢呢，咁定係碌卡嘅居多呢？咁你都知啦，有啲係全踩㗎嘛，你都知有啲節目係从来唔争气嘅，系啊， 系 从来喎，即系佢讲十套戏，十一套戏都系唔好嘅。但我真系从来未听过赞过一套戏，即系讲完佢所有戏都踩晒啦，即系无论西片讲，即系其实嗰啲系要嚟打小人嘅节目嚟噶，我认为系叫做，即 系 佢帮你个观众打小人，打小人意思即系出戏啊嘛，系帮你出戏嘅节目，咁亦都有啲专闹电视啊，咁即系嗰啲系以专系闹作为一个卖点。好多人聽， 因為鬧係咁啊，有共鳴多啲啊嘛， 自己發泄咯。 網絡係啦。我佢唔係自己發泄，佢就係咧嗰啲係要挖空心思去諗啲嘢嚟笑啊，即係笑到冇嘢笑啊！你明唔明 啊？明白。 咪真 係 即 係揾狂野光鳥， 即係佢都幾有心思，每套戲揾啲都唔係嘢嚟笑喎。笑到冇嘢好笑都要挖到嘢嚟笑喎，係咯，嗰啲嘅。咁但係總之人哋係咁咧，咁但係就似乎反而我哋而家要靠好多係外籍甚至乎真係外國嘅人啊，咁睇咗一啲香港作品啊，佢反而去介紹翻俾即係俾佢哋自己啲人睇啊，咁就係啊，所以就其實都幾係啊，係諷刺嘅呢件事的確係啊，咁啊好彩啊，咁我哋都有一個有一個。地方就叫做講唔斷氣啊！咁啊，同大家介紹翻，同埋有獨立思考嘅一個影評嚟嘅。 影評人 係啊，唔係話收咗錢，係啊，唔係話邊套戲嚇請咗佢睇呢個招待場，咁所以就必定要唱好，冇啲咁嘅事嚇，唔好睇係咪一樣會話佢唔好先嗱？就算係港產片嗱， 唔係因為 有冇睇李思捷嗰套啊？有冇睇李思捷嗰套啊？ 冇啊！呢啲我即係知道一定服嗰啲，我就避咗。 呢度 唔係但係 Oscar 冇睇啫，我有睇啊，係啊。 呢度唔得啦， 真係撐唔到啊！真係大鑊啊，係啊，搞嘢啊， 係冇錯啦。咁都唔係盲撐，即係話俾大家聽，即係意思 係 啊，係啊，唔係盲撐嘅，即係好就係好，唔好係唔好咯，係咯。 嗯，因為 至於話哇，係咪所有華語都係好又唔係？ 因為個現實係你盲撐咧係冇意思嘅，即係可能你選擇去盲撐，你收咗一啲利益，你去盲撐，但係你啲讀者、你啲聽眾去信咗你一次之後，發覺哇，原來你講嘅嘢全部都唔係喎，套戲係好爛嘅喎，咁其實你係不斷去用緊你嘅信用去。交換緊你一直以嚟建立嘅嘢咯，即係如果即係所以 公信力， 其實盲撐係唔理智， 係佢哋 friend 啊嘛，佢哋啲 friend 拍咁啊，個個咪話好啊，佢哋唔係啊，佢哋都唔係盲撐嘅，佢同佢唔 friend 嘅都佢踩得好緊要嘅，係啊，套戲好戲嚟嘅，嗰套戲係好戲嚟嘅喎，係啊。系啊，但 系我都前輩嚟噶嘛， 系冇錯，就係講 friend 唔 friend 啫。 系啊，兩個字啲前輩啊，兩個字。 哦，咁好大都兩個字嘅，係咯，咁 自己諗下， 大家都係兩個字，但都唔係滔滔又，即係好多人都兩個字咁啊。 係， 唔係呢個唔係嗰個 key 嚟嘅， 兩個字，唔係個字，係好難兩個字。總之係中國人嚟嘅，咁地球嘅。OK， 咁即係唔使理邊個啦，唔係對人，我哋對事啫。係， 冇錯冇錯。咁我喂咁啊 ，Oscar 好似係咪？係，有係啊，講下啲心水戲啊。 係。 心水戲。即係不如講下 今年港產片又得，或者係啦，今年獎喺今年獎又得又得， 係啦， 剛剛 大家 有講過， 大家點睇咧？即係對於個提名， 我不嬲唔理嘅，因為咧對我嚟講，金像獎咧係一班左膠選出嚟嘅電影嚟嘅啫，同埋咧後面係好有政治目的嘅，即係就算佢嗰年好大方咁頒個獎俾你個中國人。其實佢都係因為要打開個市場先咁做嘅啫。如果唔係咧，佢其實真係你點好啊？即係當年其實呢個 Last Emperor 咪上演咗，即係已經發生了一次啦。但係佢所有獎都幾乎橫掃，係唔俾李尊龍啊嘛。 係 啊，尊龍作為一套攞咁多獎嘅戲，竟然個男主角攞唔到，咁大家都知咩事嘅？其實咁亦都歷年嚟咧，即係佢哋咧，淨係。好左交地呢就係佢就話種族呢樣嘢佢就係講黑人咋嘛即係佢淨係喺度係恐黑人啊俾個獎啲黑人啊一套戲講黑人咁即係種族就係得黑人嘅得個種族嘅啫呢個地球。咦你睇到佢係好打壓一啲其他㗎喎即係我唔係淨係話華人喎。咁佢有冇俾話叉或者再第二啲啊咁好多種族㗎嘛呢個世界係咪咁總之你華裔呀或者係啦即係唔理啦就亞洲呢邊呢好難嘅好似今次呢個麥迪文嗰套戲入面嗰、那個係咪嗰個女其實係女我都唔知道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女主角呢但係佢話佢女配角啦 ,ok, 咁但係就算女配角又如何呢好似都入唔到去選係咪結果最後都。 嗯係呀冇提名呀都冇提名。 係佢唔係阿肥 Rose 喺沙窩咁嗰啲就配角啫你話佢咁呢套佢唔係呀咁但係都冇提因為可能始終係名額係有限呢個我知道但係咁其實點解呢點解呢係咪又因為佢係一個亞洲人呢咁大家有咁嘅疑惑啦因為你證實唔到。咁但係你事實上見到佢哋呢嗰啲獎項係幾有目的性嘅係幾有即係佢哋嘅一啲嘅態度。咁唔係因為套戲好睇嘅咁就係上年嗰套月亮喜歡男啦係啦係啦。 冇錯。 即係個月亮大家知咩意思啦即係蝸牛啦。喜歡男就諧音啦，就稱咗男音，咪真嘅真嘅呢、這個戲名係有咁嘅暗示噶嘛？佢講機噶嘛？咁即係佢中文名改得好好噶，我覺得係好有意義。 中文名很好好嘅， 好嘢係啊！原來就係話講機佬，咁機佬再加黑人，咁咪攞最佳電影。 最佳電影係正所謂最佳電影。 咁呢樣嘢都唔係淨係因為呢樣嘢嘅，即係歷年嚟，如果我哋睇科幻，其實科幻嘅電影係從來都攞唔到啲咩大獎。 攞唔到， 就算嗰套戲幾好睇，或者幾其實佢俾曬其他獎佢都好，佢唔會話你係最佳電影。就算你佢其實個內容係好好都好啊，即係科幻電影唔一定係打太空嗰啲嘅嘛，都有好多係好文藝啊，或者今年呢套啱呢套黃盈水啦 ，Share Water 咁其實根本佢係科幻包裝嘅一套愛情文藝片嚟噶嘛。咁但係佢講嘅種族已經超越咗人類啦嘛，佢係講緊半魚人，即係佢用咗個比喻，佢講咗種族，即係其實人嘅種族之間唔即係佢唔只係講黑人，佢勁啲，我唔止攬住黑人，我攬住怪物都得。 系， 咁你又過咗佢哋要嘅嘢喎，呢個唔係佢哋要嗰個政治嗰個光環啊嘛，佢唔係要你攬住怪物啊嘛，咁佢又光真咧，我覺得呢套戲就應該攞唔到嗰啲大獎嘅，係啊，應該攞唔到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從來咧奧斯卡都唔係一個好公實質、好公正嘅一樣嘢，咁我解釋一下點解我唔係好理會啫，咁就點都好過香港嗰、那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嚇，嗰、那個仲更加即係違規違嘅啫。老實講，係、這、呢個就以 我其實而家咧係啊，而家嚟到咧就嚟到呢度就其實咧，即係講翻咧，佢個提名其實來自1000個，即係而家已叫做提名咁啊。 即係你講香港啊嘛，香港 係香港，而家講香港，香港就係咧純有上，即係符合某啲定義啊。 嗯， 即係當年就係話個導演有身份證。咁另外就背後唔知有幾多個單位啦，幾多 percent 係香港嘅製作團隊，咁但係可以 一半一半都得嘅，其實。 住第度啲人，咁亦都 係。係啦，幾個崗位，佢啲話咩主要崗位咩？你去睇翻。 我都冇疑問。 咁佢又符合咗香港電影，咁就咁凡有上映就超過即係一個禮拜多即係連續七日多過五場。或者五場， 因為 咁就已經當係上映㗎啦。 其實可以參展。 香港大師係當嘅，係可以參展㗎、哦，有提名㗎， 有提名 㗎， 好啊好啊， 有好似技術獎定唔知邊度，有睇 佢啦，係咯係咯， 係啦。咁就咁算咯。 提名啦，阿鄭海珠做女主角格最佳，係啊，佢可以。 係啊，可以可以。咁嗱，全部都有嘅。咁如果你係金像嗰啲選民咧，咁選民點嚟咧？選民就有好多方法嘅。你又可以係影評人身份啦，或者業界入咗個某個業界嘅工會。咁工會就真係每個工會有唔同要求嘅。譬如嗰編劇嘅，咁可能你要有兩套戲係自己落名編個劇，咁你就可以申請。咁類似咁樣，總之符合。咁總之佢就會做，就有一千個。個叫你叫選民啦，咁、其實我全港都好象徵政治，即係好似選特首咁樣嘅。咁選特首而家都係千人啫，咁而家佢個情況就係而家嗰一千，咁一千個而佔領地，而家就變咗其實就好有一個叫做勢力劃分，亦都係派系上面就叫做即係全體票啦。咁啊 order 即係我自己電老闆，咁或者院線嘅老闆，咁佢可以即係佢個群票好強。咁佢就可以做就片，譬如嗰一年嘅主打戲，咁話啊即係起碼佢都未必會夠膽將啲卧底巨星啊，一家大曬啲雞出嚟嘅，咁起碼可能會 難講啊， 起碼會即係拆彈專家嚇嗰類，咁樣即係叫做啊，都叫好似有啲堅力，有啲聲音嘅，咁啊會帶上嚟咁咯，咁但係變咗係啦，選出嚟，咁其實即係收個 list 就全部都會有，即係只要符合咗個要求咧，咁所以好多嘅。咁然後就由我哋剔咗咯，咁係以多票多票制嘅，即譬如佢話候選名額有五個，譬如新演員，咁每個選民就剔五個 ，OK， 咁係一個叫多叫咩多議席多票制啦。如果你即係等於政治嚟講，咁啊睇咯，咁剔完之後最後就最多嗰個就變成咗而家公布嗰個提名名單啦 ，OK 得唔得？咁你問我今年特別啲，我 amazing 嘅就有啲以往係唔會叫做上得大台，咁譬如就係狂扣。譬如就係拆破狼，得唔得？貪狼咁呢啲卡翻嗰啲動作片，咁以往叫做唔會話上到大台。嗱，技術上你可以嘅，即係話狂獸嗰個咩十級巨狼，咁你話哇係個視覺特效，咁周不時有啦嚇，特效嚟講，仲要記啊，或者你西遊嗰啲都有啊，係咪先？咁但問題佢而家直頭上埋去，哇好高，話咗最佳導演又有份，最佳電影都有份。咁啊變咗我就覺得詐異，因為如果你話數動作片，哇！即係如果講級數。以往好多即係經典動作片，嗰陣時都唔好話咩入嗰五個提名 list 都冇。咁點解會嚟到而家呢個電影？香港電影點解會嚟到？哇！動作片都可以佔一席咧？咁究竟出現咩事？係咪即係代表再冇乜優質電影咧？咁呢樣嘢值得講啦。因為我數過今年，其實我自己定義為相愛相親冇理由係香港電影嚟嘅。咁但係佢多埋相愛相親，即係我話鏡嗰套咧 哦， 佢資格就因為阿張艾嘉其實有身份證， 哦，即係 佢係台灣人，但佢有身份證咯。 哦，係 啦，佢起碼贏咗第一個條件。 湯唯係有香港身份證咁樣。 係啦，係啦，同埋如果你講吳京都算啦，點解？因為吳京其實有香港身份證啊嘛。 係。 吳京佢用投係啦，人才輸入 咁攞咗香港身份證。個角度睇佢冇錯嘅，冇錯嘅。 係啦。所以佢條例寫得好清楚，就唔會話俾人 challenge 嘅。咁但問題你事實又你要知。咁你張艾嘉真係本身佢成隊 crew 成個製作團隊都係台灣嘅嘛，佢拍嘅又係台灣同中國嘅事，其實就完全同香港掂唔到。咁我就一定係當係國語片去審嘅今年。咁但係點解香港電影原來要揾埋呢套低落去？咁反映咩咧？我覺得真係今年咧，其實今年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個人以為，我覺得今年港產片優質，即係有啲咧小品都嚟係即係叫做。即係雖然未必係好神作，但係起碼都值得表揚嘅戲咯。咁但係反而好多喺今次嘅名單入邊就見唔到，譬如《以青春的名義》，譬如即係就算《Even黃金花》，我都覺得正啊。咁《黃金花》都係啲演員上嘅獎咯。咁但係譬如其他啲提名佢係冇咁樣。咁我覺得又係有個咁嘅現象咯。 唔係，即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咧，我好多年前已經冇理會啦。自從嗰一次呢個曾志偉。是啦，可以打低跛豪啫，即係女強 人。你係我啲， 我真 係 冇。 嗰套經典啦，係啊，嗰個打低女良偉係咩？ 嚇？ 傾城唔係喎，咩咩？ 雙城故事。 係雙城故事，係。 係咯，佢連佢個曾志偉個角色，你話佢係男主角，我都有少少 個信單係如果即係嗱，因為嚴格嚟講咧，連孖哥啊喺英雄本色嚟講咧，佢都唔係主角，佢係其實豪哥就係主角啊嘛。 係冇錯。 係啊，嚴格嚟講唔係啊嘛，嚴格嚟講其實佢係第二啊嘛。咁當然你套戲佢拍咗出嚟，就搞到佢好似變咗主角啫。但係你跟翻條劇本線睇，都係豪哥嘅視點。咁你其實有時啲戲就係咁，佢多唔多出鏡都唔可以咁樣計佢係咪咁？但係咁啊，阿吳孟達啊，喺即係一眾周星馳同劉德華嘅戲裏邊，佢出場率都拍住㗎。即係周星馳喺度，佢就喺度㗎啦。咁唔通佢有主角咩？係咪？咁但係奇怪喎，即係阿吳孟達都係攞最佳配角嘅啫喎，即係佢係唔知之前定之後嗰年啊，即係憑住呢個《天若有情》咧。 嗯嗯。 啊！不甘喇叭，不甘喇叭，記唔記得嗰個角色啊嘛？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嗰個即係喺度抹車嘅咧。係 係係。 抹車啊！大快活，杯杯杯嗰個，即係我唔記得佢嗰個角色名啊。咁佢嗰個攞獎好佢做得，的確啊。咁嗰個實至名歸，即係我覺得佢始終有一次要俾嘅呢個獎，因為佢係的確好好嘅。做得好好，每一套都做配角都，咁但係曾志偉嗰次贏到阿呂良偉呢，就真係即係我唔係全香港都大跌眼鏡嘅一次，係啊，咁從此之後大家都即係我呢，最少我就要認定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唯唯唯嘅，即係其實係先講關係好壞，係因為 係啊，關係人脈先咯，係啊，人脈權力 係啦，呂良偉本身的確同佢哋即係就冇乜大家兩句嘅， 嗯， 是就是咁啦。咁但係曾志偉當然係好 fair 啦，因為唔係話勢力先 ，friend 先啦，首先。 係啊 ，friend 先啦。 咁連佢做嗰個角色算唔算係主角？我覺得佢個角色咪配角嚟啫嘛。即係你好，你揾一個其實嗰個角色連係咪主角都唔講唔知講唔得上，嗱佢贏咗跛豪，咁之後我就覺得都唔需要再睇啦，係咯。咁啊除即係除咗上一次。十年可以攞到，哎，有啲似翻啲樣喎，即係有啲選到啲，即係起碼係叫做冷門嘅戲嚟去做，係咪？咁設計冇理由啊！咁你嗰度後面喺度評委嘅人都好多，你都知咩背景㗎啦，係咪？咁得點解呢套都上到呢？即係會選到出嚟咧？咁我都好 amazing。咁不過就唔係太過即係。你啦，即係算啦，咁係啦，即係偶爾一次啦，咁係啦，咁不過你阿爸嗰啲都繼續可以即係提名啊，唔好話選到提名嗰啲已經覺得係有啲過分㗎啦，即係唔好意思啊，係啦，即係最佳女主角喎、啊，大佬阿 sa 喎，係咯，咁如果咁都得就即係低處未算低啦，下次不如試下提名嘅翠兒 B B 或者阿陳海林啦，好冇？ 分分钟有机噶吓， 有机过多一两年有几出奇， 过多两年有 几出奇啫，系咯。咁 喂 ，Oscar 讲下， 咁 Oscar 讲翻系啦。咁到底你又觉得有边啲系好咧？即系如果嚟今年或者， 即系如果睇翻个提名嚟计咧，其实我咧有啲即系今年系有啲特别嘅，即系佢五套戏嘛，即系譬如《明月几时有》《相爱相亲》呢啲，好明显系即系。台灣味啊，大陸味比較重嘅戲啦。咁《追龍》啊，《殺蛋專家》都係合拍片。咁甚至你《殺破狼》《貪狼》都唔係以香港作為本位，即係合拍啦。但係佢唔係以香港作為本位，即係佢都係喺泰國嗰度打噶嘛。 係泰國。 但係其實你睇翻之前幾年啦，其實都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譬如上年有《樹大招風》啦，《點五步》。跟住2016年唔使講啦，十年搭配陳梅，2015年 冇 錯都有紅 van 香港仔嘅， 係 同埋薛定 谔， 冇錯。 所以今年其實受到嘅抨擊都幾大，即係正式好似即係中國化或者即根本即香港電影究竟仲係乜嘢咧？ 即《戰狼二》冇提名已經好好噶啦，係嘛？ 有提名 冇？有 啊，不過外華語最佳華語電影。 哦，咁最佳華語都 OK， 咁你最佳外語 佢當翻去外語，係啊，即係外語，起碼唔當港產片。 係呢個我冇問題， 冇錯。 係當埋啊，我驚即係下次係啊。 即係唔知呢個情況會唔會又係即係好似2016年咁昙花一現，定係即係會係往後嘅趨勢？即係如果會係往後嘅趨勢，都有啲擔憂。 因為我見到你轉貼咗一篇即係國內文章咧，佢就話港產片已死啦咁樣，咁即係呢個係啦，即係、就 即係咁你又可以即係再評論佢個評論啦。 其實我自己都出咗篇文去講嘅。例如可能嗰個作者叫咩毒舌電影啊嘛，嗰個影評人毒舌電影，咁佢就即係舉出咗一啲即係香港即係一啲可能比較多人睇過嘅電影嘅票房啦，可能一點無名啊，可能即係一啲即係多啲人睇嘅作品啦。但其實呢啲作品咧都好難入到連到香港華語，即係香港電影嘅實際票房嘅。咁佢就基本上佢以呢樣嘢為最大嘅論據啦，就去說明香港電影已死啦。因為即係甚至連香港人都唔支持香港電影，但其實即係因為佢係一個內地人嚟噶嘛，佢就其實佢睇嘅嘢咧係有啲偏頗，或者佢根本留意唔到某啲嘢。咁嗰樣嘢其實就係、是、 即係有偏頗啦，又唔使咁 唔使咁客氣啊！ 咩嘅係唔使客氣嘅， 我哋都係食插式嘅我哋啲節目 係食插式。 因為嗰個原因就係佢冇睇到，其實香港佢即香港電影喺香港戲院上映嘅情況。因為 嗰啲內地都冇上。 係啦，其實香港電影喺香港戲院上映嘅場數咧，係對比其他我哋所謂嗰啲十大票房咧，係即個場數係爭非常之遠。即我之前都舉過個例子嘅，就係話近呢個月最 hit 嘅《與神同行》，佢一日咧、全香港有300场嘅，係啦，即係300场以上嘅。咁我哋睇再睇香港嘅《藍天白雲》新上畫嗰一日，咁我有數到有幾多場嘅，係唔超過30场嘅。 咁 其實咁樣去推論嘅話，兩者嘅票房差10倍，其實係一樣。非常之非常之正常。 即就算大家都全院滿座， 係啦，大家都全院滿座，都係 得嚟個票房數都一定細㗎。 係啦，冇錯，因為得咁少啫嘛，係。 即係可能我自己入場睇香港戲嘅時候，其實都睇到唔少觀眾捧場，可能睇到有7成、8成、9成嘅人去睇戲。但係就係即係好多時候戲院去上映嘅場數唔夠，所以就令到就出咗一個數據唔會說謊啦。但其實 這個數據現象是一樣發生在啲動畫上面嘅，即係日本嘅動畫上面嘅，即係唔係淨係港產片嘅。咁其實好多人睇喎，但係佢場數好少嘅啫嘛。咁你就算場場爆滿，咁你個總數一定冇可能超過嗰套。 佢入唔到十大咯，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入到你都係即係叫下邊嗰啲，因為你唔會變得第一位㗎，因為你場數咁少，全院滿座，場場滿座，飛都買唔到，又點啫？係咪？咁你都係得咁多場 啫嘛。都會睇香港嗰啲電影人會有啲唔抵嘅，因為可能佢哋用咗幾年時間去即係精雕細琢嘅一套戲出嚟，但可能去到上畫，其實第一日竟然同一套其他地方嘅製作嘅場數會差10倍，咁其實都即係令人好灰咯。 冇辦法啦，呢個 冇辦法啦， 係咯。 呢個就即係院線，咁佢又會賴就話香港，其實香港個發行成本同埋嗰個本身個營運成本係高嘅，呢樣就不單事實嚟嘅。咁佢就咁講，咁點解我同一間戲院我擺喺度，我擺《與神同行》，我都係賺錢，咁點解我要上你《藍天白雲》咧？咁佢就以一個商業角度咯。咁但係我哋就以想睇好電影嘅質素去講噶嘛，係咪先？咁係咪先？咁你會上台你 個 片咯？ 咁你嘅嘢咧，你啲其他嘅外語片一樣有呢個情況㗎，即係其實你日本戲咧，因為你知而家日本戲都唔係咁多人睇嘅，一樣好少場次㗎。即係有啲就算日本其實佢票房即係有一定，如果佢唔係買翻嚟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實質佢都係上到幾十場嘅啫。咁有啲甚至乎有啲西片咧，即係可能喺外國佢自己都係上得唔多嘅。即係例如就係之前我哋講過啦，呢個 Ex Machina，Ex Machina 佢連外國自己發行啊都係好少嘅。咁佢香港成冇上到畫，最後冇上到畫，因為當時女主角仲未攞獎㗎嘛，嗰時仲係 no body。 如果佢攞咗呢咁又好啲，因為有個星去 sell 下。咁變咗即係同埋佢啲又係三人一景嗰啲咁，咁所有嘅嘢都不利於即係香港上映，咁佢直接唔上啊，直接唔上。咁我哋初初都好擔心呢嗰度忘形水會唔會有同一命運啊？咁就好彩，因為始終個導演都有一定嘅名氣啊。 咁雖然上幾套戲票房就國際票房唔得啫，咁但係你 Chris William 嗰啲都仲係大家好鍾意嘅電影，咁呢個肥佬呢大家都仲係 buy 嘅，咁即係好彩佢原來個名氣未臭到變咗，即係佢冇臭啊，即係喺觀眾眼中係班電影公司覺得佢上次掟咗你錢啫嘛，觀眾冇覺得唔好啊，冇覺得佢唔好，係佢、拍得貴係電影公司覺得佢拍得貴啫，咁所以都仲有呢個忘形水，即叫做都上得 OK 係咪？都叫做我哋出奇，你覺得 OK 咯？ 咁變咗你呢啲就算係外國片你都分分鐘被打為即得翻一個好細嘅上映，甚至唔上映啊！咁所以其實香港個情況，你不如話係大片當道會唔會似啲咧？即總之大片。都唔好你邊個 大片咪娛樂行先咯， 娛樂行先， 娛樂行先。 有星咁樣，即係有星就星， 大咖 唔理你，係啦，可以咧套戲好無聊嘅，但係佢因為有好多星咁，佢咪上咯，佢唔理佢好唔好睇㗎，係啊，一啲觀眾都係咁啫嘛，玩佢有邊個邊個邊個咪入去咯，哦咁，乜原來唔好睇咁，佢唔好睇就算啦，佢都呃咗你入場啦，係咪？我呢套係冇星㗎喎，我都唔係好識嗰啲人啦，即係可能啲人佢唔識啦，或者咁講噶，咁佢又唔入㗎啦，咁但係佢唔理佢好唔好睇喎。咁同埋而家啲人又話唔好穿橋啊嘛，即係唔好穿橋到程度係你唔好叫我睇個 trailer， 你甚至乎唔好話聽邊個做，甚至乎你唔好話我聽套戲叫咩名啊，因為個戲名已經穿咗係星際 都要俾人鬧 啟示錄啦，冇錯，真係我聽過有啲節目真係咁嘅，咁你我咪知道呢套係講太空咯。我睇完個 trailer， 我咪知道主角係太空人啦。咁有咩問題咧？其實即係要完全乜都唔知撒盲雞入場好啲。咁你冇期望定係你係自己幻想一大堆完全失真嘅期望咁好啲咩？我唔知，我唔知道香港觀眾因為乜嘢狀態，我就覺得佢哋入場 Q time 嘅啫。其實係咁，如果喺咁嘅設定之下咧，其實你話香港點解會發生嘅現象就好簡單解釋咗㗎啦。咁所以你話係唔公平，超唔公平。咁但係呢個唔公平咧，唔係淨係發生喺華語片或者係港產製作咯，係其實所有嘅唔係嗰啲大超大嘅製作以下嘅咧，中型製作以下咧，都打為呢一種咁嘅狀況嘅，係 冇錯。 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香港特殊生態，咁所以唔能夠話一套即係上得少嘅戲就係一套唔好嘅戲啦，即係其實票房不嬲同戲嘅質素從來都唔係真係掛鈎。係 啦，即係其中一個客觀數據，你話爆咗嘅，我哋當然要睇下佢點解爆啊，即係分析下佢點解爆嘅原因。咁但係其中一個指標咯，即係唔係話係最外國嘢外國咩韓國票房冠軍咁即刻就當係寶，咁又唔係咁。 所以亦都唔係話哇呢套係金像獎攞咗啊就去睇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又係香港人啲陋習嚟嘅，即係。之前叫佢睇啦，即係例如啲卧虎藏又好，少年派又好， PI, 你叫佢睇都唔會睇嘅，即係卧虎藏我真係未攞獎前睇嘅，係不停有人走嘅，個情況係符合阿北打上次講緊嗰套咩話，嗰套 我哋逃出金邊監獄， 係啊，逃出金邊粉嗰套咁上下嘅，不過大佬不當然啦，係惡頂，因為咧佢個配音係唔知揾咗邊個配咗周潤發係唔啱聲嘅，唔像錯，佢係配咗廣東話，哇，好怪雞啊！你個感覺，同埋咧，其實係咪真係好好睇咧？佢套戲都未至於真係哇好好睇啊！講真，不過你係要俾個金像獎，佢咪俾咯，係咪？咁但係一攞完獎就唔同咯，啲人就哇拍曬手話好好啊，点解会咁嘅咧？咁跟住少年派仲好笑，你之前你唔好叫啲人睇，但佢攞完奖咧，个个都系要睇，系啊。咁跟住我同佢讲啦，喂，其实前半咧都比较慢嘅，系啦，即系要顶得顺至好。其实佢奇幻咧系由中间先开始嘅， 系啊系啊， 咁系咪系啊嘛？咁我自己睇嗰阵咧，前边咧我都有少少中眼瞓嘅，唔好意思吓。 系 咁嗰时未攞奖啊，第一日上画就 OK。咁我话俾呢人听系咁嘅，即系你识咩啊？咁诶，你唔识欣赏嘅咁喎，咁系你识欣赏，你欣赏就唔会等人哋攞咗金像奖你先睇，仲要系睇老番啊！即系其实我系觉得好可耻嘅，即系啊，你系真系识欣赏咧，你系会去观摩。其实你应该好早系嘛，都要因为呢套戏其实都系名著改编，咁你都会睇咗啦。唔使等话金像奖俾埋个奖先，跟住你先至话攞嚟睇。咁嗰时咧你就盲咁就话好睇，咁呢啲系咁样叫识睇戏？咁我亦都亲眼目睹过有人入场睇王家卫啊，系瞓足全场。 系， 即系嗰套系花样年华定咩啊？即系阿张曼玉拎住个饭煲咁嗰个嘅， 系 花样年华系咪？咁当然 整有啲場口啊慢咗少少嘅，但佢唔係喎，佢唔係邊個上去頭瞓我尾嘅，即係嗰個人坐咗我前面，我睇到成個人攤咗喺度咁滯嘅，佢一聲啊，佢識得完場嗰陣咧，彈起身，哇咁樣嘅喎。系啦，但我都庆幸咧，佢配得出嗰期电影双周所有嘅内容，系啊，咁即系话原来佢都唔知有冇买啦，有权咧71睇嘅啫，咁但系起码咧都有人支持啦，电影杂志，咁但系而家连呢啲都冇，咁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到咧，香港而家仲系一个乜嘢嘅观众去，即系当道嘅一个嘅，即系以前呢班都走埋噶啦，即系我意思就系、是。都唔再系而家嘅观众，因为嗰班系另一阵观众为主啊，系啊，咁佢哋要嘅系乜嘢？可能佢真系想 kill 下 time 嘅啫，佢入场到底有几多分钟，真系望住个画面，我好怀疑嘅。其实佢系对住部手机喺度打字嘅时候，你一定多过睇住个画面嘅，系因为缠住我噶嘛，大佬，好清楚见到噶。喂，又嚟啦，又嚟啦，佢啲人打实啲手机打字密度好高嘅。 不過嗱嗱咁講，所以呢度咧揾 Oscar 上嚟好嘅，因為咧 Oscar 其實個年齡層咧，佢係 young 嗰輩，屬於嚇，起碼而家即係歲數計二字頭啊。咁我呢啲咧老餅嘅嚇，咁啊費事講啦。咁我會唔會喂 Oscar 你又講下，即係如果喺你眼中，即係以新一代啦嚇、二字頭，咁又點睇？ 即係點睇啲咩？即係點睇呢個情況？ 係 啊，呢個現象咯，我就 即係你哋先係主要。真係消費嗰班，我哋唔係嘅啦，係我哋嗰年齡層已經，我哋嗰班人係離開咗戲院好耐嘅啦。 其實呢樣嘢都可以賴翻去講點解我會開始寫嘢嘅，即係可能我都會比我一般同齡嘅人會睇多少少戲啦，但係即係可能睇完每套戲之後咧都。有啲嘢想講，咁我就即係選擇邊度講咧，咁我就喺自己個人個 Facebook 嗰度講。 嗯。 但係咧講完之後咧，其實係完全冇人理啦，冇人會睇啦，同埋即係根本即係我同翻我即係可能我同翻我啲朋友講話啊呢套戲好好睇啊，但係佢哋係即係個程度係去到聽都未聽過嘅。咁即係、即係面對住呢個情況咧，咁自己都。越嚟越冇癮啦，係咪？即係你自己即係好澎湃咁諗住一啲嘢，但係最後竟然係即係完全冇人會知道你講乜嘢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即係諗住，不如自己即係開個地方嚟寫下嘢啦。咁就開始咗寫嘢嘅。咁即係你話要講翻而家呢個 generation 嘅情況，都係咁嘅啫，都係唔會去。 即都符合我哋頭先描述嘅， 係啊，即完全符合啦，即都唔會理會而家可能即上緊啲咩戲或者什麼什麼咁、可能睇到啊嚟緊奧斯卡啦，嚟緊金像獎啦，咁即係邊套戲攞咗最佳電影，邊套戲攞咗即最佳導演，今日去睇過一兩套戲咯，咁睇完就會即同埋覺得好睇咯，但又唔會去講即點解好睇或者去思考究竟即係點解個導演會以一個咁嘅形式去拍套戲出嚟咧？點解個劇情會有咁嘅轉折咧？嗰、那個演員佢選擇去有個咁嘅演出，究竟背後有咩原因咧、即係唔會諗多一步嘅。咁我覺得，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就即係其實係需要去諗，因為如果你嘗試從你嘅生活入邊咧去。即係諗下，即係唔單止電影嘅，可能諗下成個社會或者好多唔同嘅嘢，究竟點解會咁？你可以培養咗一種自己鑑賞能力嘅時候咧，其實你睇個世界會變咗完全唔同。即係你 其實係一種通識嚟嘅，其實係一種通識嚟嘅。呢種先係真真正正嘅通識啊，唔係學校講嗰啲假嘅嗰啲。 咁 學校嗰啲呃你 真係教通識嘅。 係，但係你覺唔覺得？你覺唔覺得？你覺得學校教嗰套其實？即其实唔系真系通识嚟嘅。 学校教嗰套唔系真系通识，佢会提供一个框架去俾你去 尝试。咁点系通识？但系其实冇噶。 但系咪都有嘅？咁佢咪即系可能佢会五个角度，即系政治、社会、环境，跟住即系政经社文环、文化、环境等等嘅角度。咁但系其实你唔系每样嘢都可以套呢个框架入去噶嘛？ 系咯，咁 就系啦，即系所以佢就系俾咗一个入门你咯，就即系你唔可以每件事都去咁样分析咯，即系你唔可以话你睇完部戏之后，你从呢五个角度去分析，咁即系你唔会每套戏都咁样分析噶嘛？ 即系嗱，我读过呢、這个即系叫做 film study 啦，咁啊、其实咧佢好得意。佢反而咧，嗰啲人咧，越講啲黐線嘅即嘅睇法出嚟咧，佢越高分喎。係，即反而咧，我哋分析翻啲正路嘅嘢出嚟嘅，即係嗰啲正路到係嗱，唔係抄嘅，因為你嗰時可能我哋都未睇過噶嘛，咁可能你後來再揾翻當時講嗰啲好舊嘅戲，可能個影評啊，其實佢嗰時啲分析同我哋而家睇到嗰啲係差唔多嘅，咁因為你係正常人啊，睇到正常嘢啊嘛，係咯，咁佢就唔高分嘅喎，佢反而咧，你係要好奇特。哇！即 系 你冇错啦，你讲完出嚟咧，全班咧，你眼望我眼，哇！佢咪黐线噶嗰啲咧，啊呢啲系高分啦。嗱我唔知啦，呢个系个先生自己嘅喜好啦，你当啊。咁我哋当然觉得哇，呢个咪 short 嘅，佢咁样讲嘅，同套戏真系好冇关系咁样。但系佢系高分啦，你唔好理啊。咁所以话咧，其实你好多嗰啲 suppose 啊，你呢种咁嘅嗱，当然我哋讲嗰啲系大学嚟嘅。咁其实你系应该俾啲学生自己去既然你话系一个。分析或者一個睇法嘅時候，你應該俾佢發揮噶嘛？即係我係咁認為啦，係啦，係 係 係係，即係你又唔可以話佢講嘅嘢奇特，即係首先就唔好 ban 咗佢先。咁或者可能會唔會因為佢係勁過我哋，所以佢睇到一個我哋睇唔到嘅嘢，有可能噶。可能我哋平庸啊嘛，咁咪淨係睇到啲好正路嘅嘢咯。佢勁啊嘛，佢咪睇到啲再深入啲嘅嘢咯。有權嘅，有權嘅。咁作為一個功課咧，可能佢就唔係話去。佢論佢對與錯啊嘛，係佢有冇足夠嘅論點去 support 佢嘅講法啊嘛。咁如果佢都有佢一套嘅理論講得通，咁其實係 OK 嘅喎。佢可以有一個好奇怪嘅，係咪？咁唔係大學其實係教人去諗嘢啊嘛，唔係即係教人點樣去培養你有自己嘅思考啊嘛，唔係俾個框框你。咁但係嗱，當然呢個我哋講大學啦。咁但係呢個其實通識本來就係講緊呢啲嘢啊，即係你可以其實楞埋好多唔同嘅。知識一齊，咦？其實嗰啲嘢有相通嘅關係啊，咁樣應該係講緊呢樣嘢啊，係 冇。 我唔知道香港而家教緊嗰個點啦，係啦，咁我諗你亦都不方便，即係可能即係太大嘅反對啊，對佢個課程啊，如果你自己都有教緊，係啦，咁就我等我 教育工作者， 等我講啦，呢個就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其實就嗰個框框就其實框死咗咯，即係同埋邊係應該話咧，其實冇model answer噶嘛。应该咁讲， 冇噶冇，唔知成理由， 应该系冇啦，应该又系冇啦吓。 系， 咁啊，但系嗰时我都睇过啲，嗰时好新嘅，嗰时呢个新有嘅通识嗰时，我睇过佢哋啲功课咧，即系小学嘅啫，哇，佢问埋啲咧，我真系唔识答噶。 系， 即系佢叫你拣 A B C D 嘅咋，你冇得系啊，你净系喺佢嗰度拣，哇，点解？其实几个答案都。相約嘅啫，點解嗰個佢會係話係啱呢個話係錯？我都冇辦法去好 100% 話到俾個細路仔聽。 係， 因為連我都覺得唔係絕對係唔係，因為你平時嗰啲功係有絕對嘅嘛，你計數咁啊，咁啊，梗係絕對係啱，絕對係錯啦。佢其實冇絕對嘅，咁點解呢個佢會係呢個係嗰個最後答案咧？咁啊，唔知即係我自己睇過啲題目就有啲。有啲模棱两可嘅，我自己会觉得系咯。咁啊，只系跟住个佢个 model answer 啫，你只不过系佢话 model 系呢、這个，咁系呢个咯，系咯。 要攞个平衡咯，因为如果太冇准则嘅话，你摆翻喺公开考试咧，又会俾啲家长去狂闹。 系啊，唔知点样评分。 即系啦，即系佢哋会个反响好大，所以而家个折冲嘅做法就系、是、即係冇一個固定嘅 marking scheme， 但係咧個合格率就非常之高嘅，咁咪塞住啲家長把口，係九成，即係個合格率。 係 ，OK。係 OK， 即係喺個接衝。 係嗱，咁我又唔知係咪因為呢啲咁嘅新嘅教育方針啊，咁係咪就係咁就培養咗一班即係其實都，唉，其實佢都唔想諗咩係答案定唔係答案啦，即係總之我攞到分。咪得咯，系咪？而家你嗰个补习都系咁嘅啫，我攞贴纸啫嘛。其实我唔系去以前系粗好啲数，粗好啲英文啊，粗好样嘢。而家唔系噶，你再搞啲粗嘅班咧，系冇乜人嘅帮衬啊。我直接揾嗰啲，其实系啲俾贴纸我嘅班嘅啫。咁其实成件事好似打机咁嘅，即系我系攞攻略，我 系啊， 求一啲 最好係有啲即係無限復活，但係咁即係總之啲咁嘅金手指啊啲咁嘅嘢啦，咁總之我打得贏就得㗎啦。咁而家似乎咧都係咁嘅，咁你就係不問過程嘅，似乎嚇。亦都其實我學咗啲乜咧？佢唔使嘅，我唔需要學咗啲乜嘅，我知道答案係 A， 我唔使知道點解係 A 嘅。即六叔俾個 number 嚟就得㗎啦，即我唔需要知道點解要買呢隻股票咁。 係，即其實呢樣嘢都引申咗頭先嘅少少嘅討論，就係話即點解而家嘅年青人會比較即中意係 咪就因為個教育咯？ 係啦，即我想講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譬如而家係著重可能教育係著重商科。着重理科，着重一啲背诵嘅科目，但反而好少人咧系去读嗰啲咩艺术啊、中国文学啊等等嘅东西，系啦，即系因为呢，你读完都 搵唔到食啊， 系啦，你出到嚟嘅搵唔到食啊嘛， 咁但系你想最终系揸的士啊，你咪去拍戏咯，系咪？ 系啦，所以都几大影响嘅，我自己觉得。 大好大影響，即係其實你話藝術呢個推廣咧，可能你話係以往其實都唔高嘅，其實可能以往仲低添。即係以往可能你喺間學校裏面咧，你要有個畫會或者有啲咁嘅嘢，係即係只不過你只可以起即係開個學會嘅啫。其實佢自己都冇呢一科嘅，但其實會考不嬲都有㗎啦，有 class 嘅。咁但係咧學校係冇嘅，除非一啲即係嗰啲比較名校嗰啲咧， 好少人讀 嘅。但一般嘅學校咧，真係冇嘅。是啊，我哋以前呢是自己搞啊，即自己搞个会跟住自己请阿 Sir 教，犀唔犀利啊，在自己在学校同我自己搞，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啊真係有人嚟参加，因为真係有得考嗰科，而嗰科唔会太低分㗎嘛，因为你先画嘢，你画到乌里马叉，你有交㗎嘛，你有交，咁起码呢个二攞分过你任何其他科，咁当然可能佢哋都有兴趣画嘢嘅，嗰班自己都不未必画得好好，如果佢完全唔冇嘢，唔識畫又的確難啲嚇，咁又唔係完全咁，不過話即其實咧係有分攞喎，咁佢哋梗係嚟參加啦，咁但係咧以前係冇嘅，學校都唔會即係主動搞啊，係啊，咁但係可能而家咧都多咗嘅，咁同埋啲我都見有好多學校而家都有個啲咩播音室啊，即係會有翻啲好似 校園電視台， 即我唔都唔係個間都有，但係都普及啲，即係好似日本咁啫嘛，日本好似好多學校都有嘅。咁而家就好似已經係相對好咗啦，咁亦都係有呢個劇社啊，即係叫做學校啊， 係 啊，翠兒 B B 你都係啫嘛，都係嗰啲中學嗰啲劇社咁出嚟，咁以前都冇嘅，我哋嗰時好搞笑咧，那個劇社係講英文，即係只有英文嘅劇社， 係 唔係佢個劇都可以係做中式，但係要講英文，佢唔理做乜，佢就以講英文係英文劇社，但就冇中文劇社嘅喎。 系， 好奇怪。咁我哋，咁我哋啲唔识英文噶嘛，都知吓。咁其实点可以参加佢嗰啲英文剧社咧？咁即系我原来对戏剧有兴趣都唔参加得嘅，因为佢首要佢系讲英文。咁佢其实系通过演戏咧，其实好似当学英文咁。咁吓，咁你其实你戏剧系一种佢自己一种嘢噶嘛，你唔应该受到语言限制噶嘛，理论上吓。咁但系以前咧都系咁嘅，佢当咗一啲系啲好高级嘅嘢啊。系啊，唱粤曲都要唱英文啦，系咪咁变咗成件事就系一个冇嘅。你一般学生你直情想玩一啲艺术，以前真系难以接触。你真系自己玩啦，你自己夹 band 你自己搞，咁就冇咯，自己搞系咯。即系连学校都其实冇乜点推动。咁而家好似啲学校咧都叫做有下剧社啊，有下啲拍嘢啊，咁有下呢个播音啊，咁啊相对以前就叫做多咗。咁但系藝術方面系咪好啲咧？咁其實我又覺得，即系啲藝術推廣方面都係好弱啊，就係好弱啊。咁你嗰啲主要嘅場地咧，其實都係俾曬啲大嘅，即系嘅嘢去做啦，係啦。咁你一般嗰啲嘅劇社啊，你咪去牛池灣啊，去葵芳啊，咁嗰啲做咯。咁有時你咁已經令到本來想去欣賞嘅人都喂，咁我唔一定喺你嗰兩場，佢場次又少喎，喺嗰兩三場嘅時間，我去到你嗰個位置去睇你噶嘛。咁但係嗰啲已經講咧係有明星噶咯，係啊，唔係話係唔識噶咯，係啊，都係派對嗰啲，從來都幾難咧，去到呢、這個即係藝術中心啊，或者嗰啲咁嘅地方嘅。咁你而家長期可以即係 book 住藝術中心一個地方排練嘅，我唔知而家仲係咪啦。之前就話係啊，得係詹瑞文一個可以做到啫嘛。 其他都唔得，其他差唔多都係以戰養戰，可能都係份正職。唔好諗住嗰個表演可以搵到錢啦，其實係調返轉揞錢出嚟，大家去想做個劇嘅啫。係啊，即係嗱，呢個可能講遠啲啦，但係演劇係同電影其實都好有關係嘅。 係，但係當你電影都唔係好搞得起嘅時候，你劇場就更加難，即係舞台劇啊。 咁當然啦，但係其實呢樣嘢亦係相輔相成。其實日本就係佢哋就係啲人自細咧已經會帶細路仔入場去睇一啲舞台表演，咁當然佢睇舞台表演唔係睇啲好悶嗰啲啊，咁佢舞台表演包括有《西拉門》音樂劇噶嘛，有好多動漫 網球王子 台噶嘛， 網球王子音樂劇， 唔係流噶喎，人哋嗰啲一樣有舞台設計有剩下，咁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傳統啲啦，即係例如呢、這個奧斯叫咩啊？綠野仙蹤啊，咁呢啲即係啲比較傳統嘅。嘅童話啦，咁但係佢做嗰啲係明星嚟㗎喎，安達佑實啊嗰啲做㗎喎，安達佑實之前啊，係啊，早見優啊，你有冇聽過邊個早見優啊？一個好舊嘅一個，即係嗰啲好舊時代嘅嗰啲女星，咁嗰個好好正，咁嗰個做咗一大輪之後，後屘又轉啦，後屘又安達佑實又做嗰輪啦，咁我係有去睇過嘅，係，咁你睇到佢係啲 吸引唔同， 係。是帶埋啲細路仔去睇，而細路仔係 enjoy 喎，佢唔係入到去好悶啊咩？唔係嘅，因為佢裏上面跳緊舞嗰啲都好多係細路仔嚟嘅，因為即係佢個劇場本身佢嗰啲有好多小矮人啊啲，咁嗰啲咪細路仔做翻咯。咁佢係好得意嘅，你睇到現場睇咧，反而咧係啊，真係其實幾有氣氛啊，幾有嗰種咁，你咪培養到即係嗰啲細路仔嘅一啲嘅對嗰樣嘢嘅興趣咯。咁但係咧香港咧就唔係嘅。我啲細路仔咧，佢唔係去睇，佢係做啊，直情去學啊。但係做咩？其實就係為咗可能入學嗰陣多過，即係多張 shirt 啊咁咯。咁又或者佢哋自己 enjoy 佢自己啦。咁啊，我仔喺上面，我女喺上面做戲，嘿，咁佢又有拍啦。咁其實咧，佢搞呢啲班都係滿足翻班父母自己嘅虛榮多啲。咁跟住佢哋又仲勁過啲電影頒獎禮嘅，佢全部人都有獎嘅，最尾所有人都一定有獎。咁其實全部係人滿足佢哋嘅啫。其實佢係咪有冇提升到一般學童或者對藝術嘅欣賞？咁我哋首先係從欣賞角度出發啊嘛，唔好話做啫啦，你欣賞都未欣賞，何來講做啫？咁佢自己都唔知對戲劇或者對電影，咁或者對動畫，其實佢都未必好有興趣。咁何來再講話學做咧？咁學做呢一個已經係再後好多嘅事。咁淨係培養一班有興趣嘅觀眾啊，其實香港都冇啊。我意思就係話。其實係需要㗎，即係藝術嘅欣賞咧，係需要自細培養啊。咁佢哋就求其叫做有做過嘢，咪就做咗咯。即係旅遊發展局咪求其搞一個電競，係嘛？搞咗3000多萬落咗自己袋，咁咪咁就話搞咗㗎啦，係咪？我推動咗電競㗎啦，咁樣 因為嗰種功利嘅風氣實在太強。曾經有個人有種講法，就係話你香港嘅小朋友咧，即係選擇去學啲乜嘢咧，其實佢最終嘅目標就係唔需要再學嗰樣嘢咯。即係佢學攞咗張 cert， 佢有個資格咧，佢就唔會再學嗰樣嘢，佢淨係為咗之後佢未來發展前途去學嗰樣嘢。但其實佢冇，其實佢哋冇諗過咧，佢哋學嗰樣嘢可以成為佢哋嘅前途。 咁但係非洲鼓又真係難少少嘅， 好多人學㗎啦。 係啊，但係你一般人會唔會無端端對非洲鼓係有個興趣啊？ 咁咪唔好學，佢冇興趣。 咪但係佢唔知點解好多人學㗎，可能因為嗰個嘢冷門咧，唔知咪去考啲學校嗰陣咧，佢又會高分啲。即係可能你又係小提琴嘛，咁啊普通啫，係咪？ 系独特啲咯，好似 系咪啊？独特到全香港人都学咯，系咯，咪即系咁噶嘛？你都知，即系有啲冷门嘢又变咗一窝蜂之后，就变咗唔独特嘅啦嘛，系咯。咁我唔知道佢哋点样去选择啊？即系以前学小提琴咧，就系觉得比钢琴好似高一个级噶嘛。佢哋觉得咧，钢琴好普通啫，系咪？都好多人都学啦，咪不如学小提琴啦咁样。咁小提琴原来而家都太普通啦。咁學非洲鼓，咁唔知啦，咁或者遲啲睇下有冇再有啲再奇異啲嘅，即係度攞住隻鑊喺度捉嗰啲咧，咪即係隻樂器係好怪噶嘛，攞住個好似鑊咁樣捉，嚇，唔係啊，都係啲少數民族嗰啲奇怪怪，係啊，咁但係正嘅喎，真係正嘅，咁就當你係一個獨特樂器嗰陣咪正咯，當你全香港細路仔都學緊就又變咗第二樣嘢啦，係咯， 咁我係好唔知佢哋點啦，即係其實成件事最後都係令到你咧係會冇咗興趣啊！嗰件事會啱啊，頭先講啱啊 ，Oscar， 即係其實你都唔係中意，所以學其實都係為咗 另一個目的。即係如果佢係真係有心，即係有興趣啊，非洲股其實冇問題，但係最弊。 如果真係有興趣冇問題，係咯，係 咯， 係 冇 錯。即係學 hip hop 嘅 咧， 即係會喺。会喺 即系面试可唔可以 hip hop 嘅咧？喂，可唔可以对住个学校嗰个 咩学校啊？ 即系因为演艺学院嚟啊，咁演即系唔系讲紧平时考幼稚园系咯。咁啊，会唔会觉得哇，咦劲喎呢个僆仔咁，跟住仲即刻喺地下转几个圈咁得唔得？咁啊唔得啊嘛 ，cheap 啊嘛，觉得系咪？系咯，即系话 同埋你 啊劲过阿边个啊？系咪先劲过啲黑鬼啊 ？hip 得系咪先？冇用。 同埋你學習嘅時候都會扼殺咗好多對興，即係對你嗜好嘅興趣。即係你不斷讀書，你做咩都冇心機啦。 即係嗰樣嘢變咗做例行公事，就算原本鍾意啊，都會唔鍾意啊。 係啦， 係咯，即係可能佢初初真係有興趣嘅，但係搞下搞下要為咗個成績啊，要為咗嗰個攞到嗰、那個，唔係佢哋而家好大鑊啊！嗱，你以為嗰啲啊咩？但其實原來畫畫咧，佢畫班啊，其實佢哋都係要攞獎啊。喂，咁你畫得好都可能攞唔到獎㗎嘛，大佬。係。係咯，即係你畫畫係要講個修為嗰個功力嘅啫，而攞獎有時又唔關呢個事喎，有時又係因為你嗰個阿先生呢識得幫佢諗條題目啊。啊呢、這個獎呢呢個比賽呢就鬼佬嘅。係嗰班友呢好係好左交嘅知道。咁你又整啲咩少數民族啊咩中國少數民族啊咁佢哋會覺得你好嘅。啊！一於畫個咩維吾爾族少女咩咁，即係佢同佢諗埋啊，諗埋去畫啲乜嘢啊？咁結果佢又真係攞到獎。咁但係喂，咁呢啲攞獎到底同佢畫得好唔好，其實有咩關係咧？咁又或者原來你睇一睇參賽嘅小朋友，原來一半都係嗰間畫室嘅學生嚟嘅喎。以上啊，我睇過係啊，以上都係嗰間畫室嘅學生嚟嘅喎，參賽者。哇！咁都贏唔翻一個半個獎翻嚟就好去死啊，係嘛？即係唔好意思講句係嘛？咁有時就係咁啦，造就一啲獎項啊，去係啦。咁其實咪更加形成到即係其實啲小朋友會唔會都即係會失去咗啊？即係就算本來會有興趣都會 扼殺 咗，失去咗， 變質咗，冇錯。 係咯，即係我唔係為咗攞獎啫，即係砌模型係咪為咗攞高達嗰個電擊獎咧？係咪攞唔到又唔砌咧？有冇關係咧？系咪我哋去踢波一定要踢到入英超咧？咁你啲细都唔使谂啦，唔使踢啦。咁唔系啊嘛，可能你系 enjoy 大家一班朋友一齐踢波啫嘛。其实本来系咁啊嘛。咁但系而家咪失去晒咯，失去晒所有嘅意义啊，令到啲嘢系啊。咁其实一套好睇嘅戏，其实本来就系同一啲朋友一齐去睇一套好睇嘅戏，睇完可以大家分享，喂讲下，喂系得我正唔正啊？头先觉得喂睇个剧情咧。点解会咁嘅？你觉得咁嗱？而家我哋咧行出门口个字幕都仲上紧，你问呢句嘢已经俾个 friend 闹啦。诶，做完套戏仲谂嘅你咁，有冇呢个试过啊？我哋试得多啊，即系成样你话我哋嘥时间啊，系啊，即系话嘥时间。你都睇完套戏咯，咦？睇完套戏而你冇得着，你是嘥时间。我话，你睇完本书，我问翻你本书讲咩噶？你睇到啲咩？诶，都睇完本书咯，仲谂咩咁样？唔一样啫嘛。咁你睇完本书系乜？咁你睇完你睇咗好多个钟，睇完做乜？系啊。咁就系套戏带到嘢俾你，你都俾你谂到一啲嘢。咁而大家又通过，有时你可能你唔系你谂到，而系同啲 friend 倾嗰阵，诶系，头先佢嗰度原来好可能系有个咁嘅暗示。咁其实你先至有个得着啊嘛。其实你塞入我口度，其实唔经消化就屙翻出嚟嘅喎，佢哋即系。咁其实你吸收嗰啲咩养分冇，其实系有养分嘅人嚟到佢冇吸收到，咁其实成件事系冇意义噶，其实系，咁佢纯粹咪就系 kill time 咯，咪就系因为未够钟食饭啫嘛，咁又有几粒钟，喂，不如睇场戏啊，其实系我想象嘅系咁啦，因为我而家几乎都好难叫到人一齐睇噶啦，即系其实睇戏系好变成一件好个人嘅事嘅，即可能大家都会睇嗰套戏，但其实大家系各自睇嘅。都好少再話係約埋啊咁嘅，即係大家啲時間又唔啱啦。當然係因為係咯，可能都有興趣嘅，都有興趣睇啊。但係你又約唔到，咁呢個又可能又同而家啲人做嘢啲時間長又有關係啦。 系咯，即系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好似比较定嘅，即系放工咁夜晚去睇戏嘅，或者放学去睇戏。咁但系而家似乎放学都仲有好多嘢要吓、啊，去搞，系咯。 系 咁可能所有嘅嘢就令到而家嘅人已经开始断晒啊，吓，即系所有嘅会唔会啊？即系都更加需要 Oscar 系咯。 即系讲佢哋其中一样嘢系。佢哋表達唔到佢哋內心諗到嘅嘢，即係佢哋根本都唔，即係唔知點樣去表，即係佢哋睇完一套戲，可能佢哋會有啲感覺，但係佢唔知點表達出嚟，因為我自己都收過即係唔少嘅 inbox 咧，就話，即係佢哋會話，其實即係佢哋睇完一套戲咧，同我感覺其實差唔多，但係佢唔會懂得用文字寫出嚟。系啦，或者佢、即系唔会之后再谂多几步再写出嚟，咁即系我就会去做咗呢个角色啦。好多时候，即系其实我唔觉得自己写嘅有咩咁特别、或者乜嘢，即系可能只系有系统啲，或者系即系花咗啲时间落去咁样。 即可以化成文字啫咧，最少。 都系，即系可能有啲人佢讲嘅讲到，但系好零碎，但就组织唔到一篇文章出嚟。 嗯。系咧，其实都要带动一下，即系其实而家呢个讨论风气咧，都即以前讨论区都好好地嘅，而家讨论区都冇啦，而家都冇啦。 哦， 讨论风气就 而家见得 Facebook 咯，即系 Facebook 系唔会讨论嘅，都 Facebook 只会系赞嗰篇文咧就不断赞落去，闹嗰篇文不断闹，唔会话大家都话闹吓，点解你觉得好，点解觉得唔好，冇嘅。冇嘅，即歸曬邊嘅，我錢歸曬。 我哋嘅講 comment 啫嘛，咁你回覆得嗰一即係得嗰個位有幾多嘢寫啊？ 其實都 係 講感覺啊，其實感覺 係啦係啦，講自己個感覺係啦，冇錯， 即 冇論點嘅，冇論句嘅，係啦，乜都冇嘅。 可以係同我個口味係相反嘅嘛，即可能我唔中意睇呢個戲嘅，我唔中意睇呢個星嘅，喂，但係佢真係演得好好，係兩樣嘢嚟嘅。 系， 我唔系因为我唔中意佢，所以佢一定演得唔好，因为冇关系噶，佢可以演得好好噶。不过我唔系好中意睇呢个演员嘅，因为我之类咁样，之类啊，佢唔够靓咁都得噶，或者我唔系呢个 type 嘅。咁但系唔系就系佢套戏嘅演出其实都系好有系得嘅，或者其实可能呢一个作品其实我唔啱我 title 我杯茶啫，但其实佢个设计系。好嘅㗎，咁可唔可以咁？唔係嘅，而家啲人其實係佢直接就係 讚就讚，踩就踩， 即係對人唔對事咁咯，好似有少少，即係佢係中意，咁就其實佢出於中意，佢就所有嘢都係好嘅，佢唔中意佢所有嘢都係唔好，咁佢呢啲唔係分析嚟，其實呢其實甚至唔可以叫做意見，一意見係比較客觀嘅，其實係。 系， 因为你感觉，咁感觉纯粹出于感觉啫嘛，我自己啫嘛，咁我咪唔系我杯茶，咪唔系我杯茶，可唔可以嗰套戏唔系我杯茶，但系佢系拍得好好咧？ 即系佢 即系《尸杀列车》，我完全唔认同，系啦，我完全唔认同里面讲嘅嘢嘅，因为我觉得佢好左交嘅，佢讲嘢，但系佢好好睇喎，拍得得唔得咧？咪我真系咁噶，我嘅意见真系觉得系咁噶，《尸杀列车》，咁但系佢哋唔系噶，佢哋其实觉得好睇咧，首先系佢认同佢里面讲嘅嘢。 即有个共 其实与神同行，冇错，与神同行，我觉得系有个咁嘅情况噶。其实佢哋系认同佢里面讲嘅嘢，唔系因为佢拍得好睇，或者佢 buy 佢里边啲人，或者 whatever。总之系啊，其实佢技巧上咧，佢识鬼咩？嘥气啊！佢嗰啲 CG 都可以话系超越荷里活，你唔系盲噶，大佬。 系 点讲都冇可能啦，系咪啊？即系 TVB 系嘅，系咯。 跟住佢嗰边就会话你，即系你欣赏唔到与神同行嘅好睇嘅地方嘅，系你个人生咧未够经验， 系咪？但我好欣赏佢原作喎，点解释咧？ 即系我收到嘅一啲批评就系咁样咯。 我有睇啊，我有睇啊， 系咯。 佢话你唔识睇戏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跟住又话即系可能我仲后生，所以咧就。未有咁多經歷就感受唔到啦，咁樣 咯。我同你講唔係，你講嗰啲係啱嘅，佢哋講嗰啲嘢嘅。佢只不過咧係用樣咁嘅嘢去攻擊你啫。 我都唔會理嘅。 數珠年紀係啊，一有啲乜嘢數珠權威。 咁呢啲咪係叫做咩話？我哋叫呢啲做咩話？ 共產黨式思維方式。 唔系嗰啲叫咩？我哋叫呢啲叫做人身攻击啊！ 系 啊，系啊，同你讲嘅个论点都腿论紧嘅逻辑都冇关嘅。我哋讲紧嗰啲系逻辑啊嘛，即系套戏好唔好系个逻辑啊嘛。佢里边讲紧嘅佢嗰啲咁嘅判决系咪合理啊？呢啲咁嘢，即其实佢系好荒诞噶嘛，系咯、啊。咁我哋上礼拜咪讲过一个神解读嘅，即系一个网上有人话佢其实嗱，当然呢个我哋都话一定唔系套戏嘅。意思啦，系嗰个观众竟然俾佢可以咁样解读套戏，咁佢话其实佢嗰啲阎王喺度笑紧嗰班网民啊嘛， 系 嗰班阎王点解又有师奶，又有大叔，又有细路都有嘅，咁奇怪嘅，跟住佢哋咧又好求其嘅，跟住咧佢虽然有个咩叶镜可以睇晒所有嘢，但佢又求其嘅啫，睇表面嘅啫，咁跟住佢就判啦，佢咪话笑紧嗰班。网上嗰班键盘战士啊嘛，即系喺度，即系睇到啲好皮毛嘅嘢啊，咁佢根本就冇细究到个真相，咁佢就判噶啦，就话，梗系啊，曾志伟梗系搞过啊，林建英，咁你有冇睇过个前后？我冇话佢有定冇搞过，但系你都唔该自己睇下先啦 ，check 下系咪先啦，睇下到底系咪又即系而家新嘅证据，又真系真嘅证据先，咁佢唔理噶，佢理得你啫，咁总之佢系闹咗个人就话。就和議，跟住佢就落你鑊，跟住唔該佢落地獄。咁其實佢就話與神同行係講緊呢樣嘢啦。我哋唔認同㗎，我哋唔認同套戲有咁高㗎。咁但係佢睇到呢樣嘢，我都覺得幾神解讀嘅，幾神解讀嘅。咁呢個係唯一，即係有人竟然睇一套戲，我哋覺得其實佢冇咩可取，但係竟然有人睇到一啲可取嘅。嗱呢啲我又覺得欣賞喎。佢只不過喺佢嘅解讀上，佢將個新嘅意義加落去啊嘛。咁你睇一幅畫，你都可以係咁嘅喎。就唔同嗰班咧，即係其實冇 point 嘅，成日話套嘢好感人啊，套嘢好即係咩話，令到你 一 睇完會 反思， 睇完要做一個好人啊嘛。咁我覺得呢個係幼稚到爆炸嘅，即係其實第一就佢哋，即係我哋之前講好長嘅，一簡單講，佢根本對呢個宗教哲學邏輯完全冇認識， 係 宗教笨，唔係佢講咁樣 work 嘅。亦都唔係話揾個地獄嚇下你咁樣，呢個好低級嘅，呢啲係嚇細路仔嘅伎倆嚟嘅啫。即係唔好曳呀，要乖呀，唔係勾嚟捉你，係一樣邏輯嘅啫。係，呢個邏輯你同嗰三歲去講，或者係講得通。你同啲大人講，而佢哋仲覺得係好有道理咧，佢係冇腦先會覺得好有道理嘅。 所以我都有講過，即係究竟套戲係拍俾邊個年齡嘅人睇？即係我都有提出呢個質疑。 佢個套戲咪拍俾三歲嘅睇。 系 咯， 即 系其实仲有一个神回复，佢又唔系解读，佢系回复嚟嘅啫。佢写咗一句嘢，佢就话咧呢套戏佢睇嗰阵都好感动，亦都流晒眼泪。但系唔系因为套戏拍得好，系因为套戏只不过咧佢提起咗亲情呢一件事，而呢样嘢咧佢就谂到佢自己屋企人同埋佢过往嘅一啲嘅经历，而令佢喊。佢話呢套戲係拍得好普通，佢只係攞咗呢樣嘢引起咗佢嘅眼淚，套戲嘅嘢根本就唔值得，即係你去喊啊！咁佢的確指出咗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有可能咧，全院嘅其他人有喊嘅，可能佢都係諗起咗自己屋企人嘅啫。係嗱，咁啊兩樣嘢嚟噶喎，即係你係咪套戲感人，同你佢勾起你自己嘅一啲嘅個人嘅情感，係啊。是两回事嚟㗎嘛。咁佢得个好成功勾起咗你，或者系嘅。一般人冇我哋睇戏睇得咁多㗎。即 係 我哋睇到呢睇鬼戏睇到笑㗎嘛，你明㗎啦，即係好恐怖㗎。你以为我哋失精神有问题㗎大佬。咁佢哋仲会驚，可能佢睇得少㗎嘛。咁好简单嘅一啲嘢呀，即係嘭一声可能佢都会吓到佢，我哋吓唔系话咁都吓到你。估到係佢個 friend 拍佢膊頭啦，點係隻鬼呀、啊、即係呢啲已經太濫㗎啦嘛，呢啲技巧。但係有人都嚇得到㗎，咁或者佢音樂咁可能都整到佢。我哋睇完成套嘢都唔覺得恐怖㗎。咁嗱，呢個冇得比較㗎，因為呢個要你睇得多。你知道咗啊，因為好多嘢已經知道咗。呢啲咁嘅套路同伎倆，你做到某個位，我已經知道下一幕係做乜嘢㗎啦。咁我梗係唔會話俾佢整到我啦，因為我快過佢啊嘛，我諗得。你慢過佢先，佢係整到你嘅啫。你估到曬，你唔會㗎。我一陣估到佢一陣係咁嘅審啦，估到係咁樣，其實好交鏡咁。咁佢哋唔係，佢哋好投入到成件事。咁亦都勾起咗好多佢哋自己對屋企人嘅一啲嘅感情。我都相信係嘅，我都相信係。 咁佢就呢個回覆就幾即係指出到呢一個事實㗎，其實 現象 就所以 會阿 Walker 同唔同意啊？係 咯，所以要會令啲觀眾去思考翻，究竟係咪令你會感動嘅電影就係好電影咯？因為譬如你好簡單，你行到條街嗰度，你見到一個乞衣好慘，你覺得佢好慘，你好觸動，咁可能你都會即係流眼水。但係你淨係見到呢個畫面，代唔代表就係一套好電影咧？即係冇可能㗎嘛。 冇錯啊。 所以你就要去思考翻令你觸動嘅嘢同好嘅嘢嘅分別係乜嘢？ 呢個佢哋淨分唔到㗎。 即係呢樣嘢 係呢個已經唔係口腔啦。 嗱，即係其實咧，嗰樣嘢佢哋好中意食。哇，好食啊！哇，咖喱魚蛋好食啊！哇，我要去到咧五星級酒店，即係最好去到半島咧，你一定要有咖喱魚蛋。咁係咪代表咖喱魚蛋本身係一件好好高嘅一個烹飪定係咩咧？其實唔係啊嘛，呢個純粹係佢自己 cheap 中意食咖喱魚蛋啫，大佬有冇搞錯啊？去到半島你都仲要問人哋有冇咖喱魚蛋？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如果半島有咖喱魚蛋，我唔食啊。但係而家好似都有喎，真係咁啊，但係冇辦法，因為你要應佢哋需要，大佬。咁呢個嗱，你中意食同你係咪嗰樣嘢係好，或者佢係咪一個你有權嘅一個好好嘅？系啦，好心思好好嘅法國大廚整音，佢可能覺得唔好食嘅喎，佢就覺得咖喱魚蛋好食啲。咁最弊就係、是、其實 exactly 就同頭先話個鹽黃揸住個波板糖，佢而家係鹽黃啊嘛，你最弊就係、 是、 佢去判斷咗你，佢論斷咗你啊嘛。即係其實佢識鬼咩？佢識鬼咩？法國大廚整乜嘢？佢落咗啲咩材料？我要食咖喱魚蛋，係咪？試過咧，有某酒店咧，就即係嗰啲普通酒店嚟咧，唔係好高級嘅，即係中級到嘅。佢就有一間餐廳好抵死，就做這個呢個咧，係扒任食喎。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啊？哇！我哋聽過，哇正喎、啊，係咯，扒喎、啊，係咁食兩件都貴，咪真係扒，唔係啲女，真係食落口嗰啲咁啊，真係乜扒都有嘅喎，即係各類唔同嘅即吉牛啊！即乜嘢都有啦，仲要系靓嘅，唔系俾啲 cheap 嘢你嘅。咁哇，咁我啊惊为天人咧，梗系试下啦。哇，初初食都哇，真系第一次食真系正喎！啊，即系希望呢间嘢即系好生意啦。咁你睇到佢生意系急转啊，直下嘅。再去咧，得翻两台几台，就要睇新啲。咦，隔篱台都唔系食紧呢个任食嘅，佢任食嘅，佢哋唔系，原来佢系食紧咧。餐即個酒店嚟嘛，因為佢食緊酒店嗰啲俾佢嗰啲 coupon 即係有嘢佢食，佢都唔係食我哋啲嘢。哦，原來嗰兩台都唔係食緊我哋啲，唔怪得嗰啲扒咧係由最初係最新鮮，去到後尾咧都唔係咁新鮮，因為佢去唔到啊啲貨。咁後尾又執埋粒啦，當然係。咁點解會咁嘅咧？原來我見到有啲人入嚟，即係我哋覺得好抵啊，哇咁嘅價錢，佢唔貴嘅喎，收得係啊。好抵喎！你喺邊食兩件都要噶咯，要呢個價。咁我哋點止啊？係咪我哋黐線喎！大佬兩件你又想係咪？即係同埋佢唔係淨係扒好多，有德國腸哇！全部你出去逐件計，真係貴貴㗎，大佬啲嘢。咁佢仲要送紅酒。 係 哇！大佬雖然唔係話啲咩貴嘢，但係哇！你咁叫杯都要錢㗎。佢成支擺低隨便飲，即係佢送一支俾你，唔一杯。咁我質底度爛嘅，覺得點解唔好人咧？原來啲人行親入嚟咧，就問有冇龍蝦，有冇生蠔。嗱，佢哋淨係會問呢兩樣嘢嘅啫。咁人哋都唔係食呢啲嘅。嗱，佢另外有沙律巴有㗎，都有㗎，但係佢真係冇龍蝦同生蠔。咁人哋唔係食呢啲嘢㗎嘛？咁佢就走咗啦。嗰啲人就走，嗰個入嚟問親呢兩樣嘢冇就走咗啦。好奇怪。咁佢淨係用呢兩樣嘢咧，就判斷佢能留得去食。冇錯啦，佢完全唔會望下。其實我哋餐廳咧就唔係主打唔係啲嘅，我哋係做即係一啲肉類嘅任食。咁當然佢你可以唔食咁 heavy， 佢雞扒都係扒嘅，即係好多種噶嘛，有白肉噶嘛，佢有好多嘅，好多種類嘅。咁亦都有好多種類唔同嘅腸啊，好多嘢。咁你如果你唔中意食咁 heavy， 你可以唔好食啲牛扒噶嘛。咁又冇話一定要食嗰啲嘅，佢魚都有嘅，其實都有嘅。咁佢哋望都冇望過嘅。總之冇龍蝦嘛，冇生蠔嘛，就走嘅，佢係擰轉面行咗去嘅，係啊，咁我係不斷見到有啲人入嚟，又不斷聽佢問嗰啲就走，咁因為佢哋係炎黃啊，佢哋論斷咗你啊，你間餐廳生唔生存到，你係要睇你 即係唔收到佢哋坐低去食。咁你就算你嘅扒係再靚都好，佢嘅口味就係食嗰啲你咩龍蝦味嗰啲咧，龍蝦仔即係嗰啲咧，我哋話係其實係啲咩話？嗰啲泥扮嗰啲咩蟲嚟嘅啫嘛，嗰啲邊係龍蝦嚟㗎？嚴格嚟講，佢哋話嗰啲其實唔係龍蝦嚟㗎嘛。你寧願即係絕嗰啲嘢，係啦，嗰啲生蠔就食到你隨時入醫院，係咪？即做咩啫？咁個係啊，咁佢係唔識食咪咁咯。我哋都唔知幾正，覺得拍得喎，話個紅酒都唔係好曳啊，係嘛？佢唔欣賞嘅。佢入嚟，我就係我個要嘅嘢，我就係要呢、這個嚇，即係要呢、這個生蠔同埋龍蝦。其實呢、這個我呢、這個係真實經歷嚟㗎，即係我頭先講魚蛋我就唔係嘅嚇，不過我的確見到間間都有魚蛋啫，而家就嚇再高級嘅都有魚蛋嚇，真係好正嚇。咁你其實你而家嘅幫襯嘅人係一啲咩嘢嘅食客，同埋你係乜嘢觀眾咧？其實你就造就咗而家我哋其實有個咩市場。 系， 啱，都啱嘅，好可惜嘅一件事啦。即系所有嘢，当然电影系真系要回本嘅，但系我哋冇一班即系真系好识睇戏嘅人咧。其实呢个先系对成个即系最大嘅问题同埋危害。 系啦，阿根个改变系咁。 终极点样嚟嘅咧？其实就系因为冇去做呢个艺术啊欣赏嘅教育啊。 系 啊。其實呢個係嘅，係好大問題嚟嘅，係啊。所以阿 Oscar 話喺遊行度去推廣翻一啲即係一啲文化嘢，其實我都覺得係啊，即係我初聽啊，覺得咧啊，其實去得遊行咪都係應該反政府嗰啲先人騷嘅，即係我哋如果去推一啲嘢，咁會唔會都好難咧？咁樣啊，如果 Oscar 話又唔係喎，原來佢哋都會有人肯傾，有人肯認同同埋去，即係咁，我又覺得係一件。都未系咁絕望嘅事咯， 因為喺嗰度真係好多唔同議題嘅團體都喺嗰度做宣傳。 明白，係啊，因為我哋推科幻都好耐啦，咁啊，再之前都有香港得香港科幻會，你早過嚟做啫嘛，咁亦都搞過好多比賽咯嘢，咁而家佢哋都講到係香港係冇啊。即以前是小科幻，而家冇科幻，咁即係我哋都覺得係真係好慘，即係到底係真係冇得做嘅，唔通呢一樣嘢咁即係我諗科幻係比電影更加慘啦，個光景啦，即係 冇錯， 係啊係啊，咁但係就叫做近年就叫做有啲大星都叫做參與科幻啦，係啦，即係成龍、章子怡。系嘛？即系杨紫琼都分別前後有啦。而家咁都希望話，即係華語圈其實係咪都可以喺即係電影或者科幻啊呢啲層面，其實都可以做嘅咧？係咪真係大家仲講到咁絕望咧？其實呢件事啊， 古天樂之後都好似有套係科幻嘅作品。 係啊，有佢有啊， 明日戰機。 不過我就唔係好睇好啦，就係啦。 係我哋唔係好睇好。 佢都仲係 sell 緊，佢用咗幾多錢拍嘅，係啊。係。其實唔係 sell 呢啲噶嘛，如果係有嘢 sell 係咯。 啊 ，sell concept 嘅。唔係係咯，科幻唔係 sell 錢噶嘛，其實係咯。即係有錢顧之人好嘅，不過唔係最緊要。咁 anyway 咁都有嘅，都起碼有人拍，咁都好唔好？的確都係，係啦。咁呢個變咗，都要大家去努力啦，係啦。咁我諗坊間真係要靠阿 Oscar， 真係年輕一輩真係要喺你哋嘅嗰代去發聲。即係我哋講嘢冇用嘅，我哋講嘢啲人話：，你啲老餅。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唔啱聽，佢都唔會 care 你。係啊，啱嘴型。即係 你 嗰 代 要代唔同嘅人， 又冇機打，又冇嘢玩，你哋先會睇戲嘅啫，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咁講啊。 系 啊，而家啲人都系喎，我打摩亨咯，睇咩戏 啊？系咪啊？ 咪咯，咪咯，咪咯，几棍咁咯？我打只龙珠唔好咁样，仲睇龙珠，佢打龙珠唔睇咩戏？ 系啊，佢打龙珠， 佢唔识边个识个？ 啱啊， 系啊，佢出咗啲卡，我咪话你，其实呢个知唔知边个噶？咩超死？系啊，超死嘅咩 几咁？你一玩玩具都系噶，佢哋买晒所有嗰啲玩具，但系佢冇睇嗰套嘢喎。 系啊，冇计， 咁我好难理解。咁你都冇睇个套，我哋以前因为中意套嘢，梗系买翻只嘢翻嚟做下啦。点解而家唔需要嘅？佢系直接去消费嗰样嘢。咁而厂商亦都系睇到呢样嘢嘛。佢虽然我最紧要净系卖得啫，嗰套咁嘅卡通，其实我喺个 廿分鐘 輔助啫，當廣告啫，係啊，當廣告 咪罷咯，佢都唔 care。佢所以嗰套嘢唔使好睇啊，求其有啲公仔，最緊要最有佢嗰啲產品出現，係咪？ 唔使合理，最緊要 product show， 係明白。 冇錯啦，咁佢係去到 劇情係要就玩具嘅，係啊，全部就玩具， 玩具 嘅。 系啦，唔直情唔系就啊，攞埋件玩具出嚟玩。 攞埋嚟， 系、哎、你睇啲而家啲嗰啲特摄片系攞件玩具出嚟变身噶嘛，直情。 系。 即系佢用紧嗰件嘢系同件玩具好似好接近，佢唔系话以前唔系嗰阵时我咁靓好多噶嘛，佢戏入边唔系噶，而家攞件胶嘅出嚟就睇噶啦。 系啊。 咁我冇办法，咁其实而家就系咁啦，咩都系商品商品商品咁，成个电影啲人都话电影系商品嘅。是电影是商品的一面，是电影本身是一门艺术来的。他们是不是忘记了？而欣赏一门艺术其实是需要学的。是跟你去吃东西一样呢，虽然擘大个口倒啲落个口度， 咁 啲落个口度人都识，但你识品尝一个食物同埋一杯酒，你是需要学习，是一样的。你倒落去人都识的。咁你睇是擘大隻眼的嘛，咁唔系，咁你有冇分析到中间佢一啲嘅嘢咧，或者你會睇到一啲深多一浸嘅嘢咧，唔係就係個古仔咧，其實會後面有啲潛嘅台詞，或者其實完全個故事原來係唔緊要，佢其實後面揾另一啲嘢俾你聽，你睇唔睇得到咧？咁我哋嗰時就係學呢啲嘛，我哋初都唔識㗎，哇乜咁嘅咩？我以為睇戲都係睇古仔㗎咋，咁唔係嘅原來，然後好多咧古仔後面就好多嘢喺個畫面度咧，其實個戲有權咧，佢其實以前有啲戲係冇聲㗎。即唔係講麥片啦，即有啲實驗電影咁冇聲，係咪冇聲嘅戲真係冇嘢講？唔係，咁佢個影像咪就個語言咯。電影本來就係用影像去講故事噶嘛。咁而家啲人仲識唔識電影嘅 grammar 咧？以前啲人係識過啊，最奇怪就係冇學過啊，成都嗰陣以前嘅教育水平比而家低添啦。一般人嚟嘅啫，嗰啲都係普通，佢肯定冇讀過電影啊，最少係咪？甚至佢未必有讀過大學添。喂，但係唔知點解真係一般人咧，以前咧，佢都識睇下戲嘅喎。 即系个鉴赏 系啊，佢都 系高 系啦，高啲嘅。佢会话到俾你听啦。啊，好中意詹士邦咁，咁佢可能都知道好中意睇詹士邦。佢唔系啲咩，但系咧佢话到俾你听啦。佢中间有啲嘢唔系咁咁面嗰啲嘢嘅。哦、啊，咁好嘢啊！即系以前啲，睇下啲前辈就系、是、啊，原来佢哋唔系话要读好多书，可能佢人生阅历高啊。即系佢调翻转，可能佢哋系好早出嚟做嘢，佢哋融会贯通咧。佢哋又睇到嘅，好嘢啊！咁但系而家啲人咧，讲真啦，有咩人生经历又冇？其实啲书咧，全部 theory 嘅啫，冇又系冇嘅，其实冇用嘅啲嘢。讲真嗰句啊，好多都系得个噏字嘅，唔 practical 嘅。即以前可能你学校教啲嘢都 practical， 一唔系噶，讲多理论大空假大空啊。唉、哎，去我问佢哋，喂，教咩噶？你哋啲系嗰啲艺术嗰啲，即系去学艺术，冇啊，讲埋好多啲乜乜主义，咪住吓，讲呢啲。 唉、哎，咩建构主义？ 讲呢啲 现代主义啊，新现代主义。 点整啊？冇啊， 系啊， 咁学 啊。佢哋社会分类啫嘛，将啲成名作就揾啲共通点，又话将佢冧俾啲即系标签去一啲主义。 我哋知，我哋都有呢啲科嘅，咁但系呢啲科，我哋都觉得多鬼鱼啦，要我读咪读，咪剔翻一两科咪算咯。但其實佢真係有啲科係真係教你實戰噶嘛，咁你冇實戰嘅，咁其實咪真冇學過，唔可以咁噶嘛。咁但係而家真係好多啲咁嘅吹水版嘅大佬，吹水學貧貧嘅，咁你學完其實等於冇學過，咁樣啊，咁你問身佢樣樣嘢，其實佢都話未聽過啊，直情。犀唔犀利？ 因为个重点系，即系个教育嘅危害系去到，即系佢哋觉得学完嘅嘢系唔需要用翻出嚟嘅。即系呢个， 但系佢出在教佢啲嘢都系用唔到出嚟噶嘛？最弊真系 用唔到啫。系，唔 系 佢而家佢再将嗰啲理论去思考，应该都有啲得着嘅。 都难少少啦，即系你实质例如艺术嘅嘢，你都要教翻佢真系点实践嘅嘢，而唔系讲一大堆纯理论啊。嗱，理论都分好多种嘅，你理论有啲系你实践嘅理论噶嘛，佢唔系嗰啲理论，系一啲哇都摸不着边际咧，嗰一类啲咩乜乜主义做咩啫？你教下佢，其实个 composition 其实系点样做嘅，即系我讲 design 有理论嘅，系有理论嘅，系有 theory， 但系嗰啲 theory 系 work 噶嘛，即系佢唔系讲系一啲假大空嗰啲乜乜派，佢唔系嗰啲，即系佢系真系其实点样会。就有個方法點樣去做個，其實有個 grid， 即係有個網嘅，有個格嘅。咁其實你點樣做，有好多種嘅，有一種唔同嘅做法嘅。咁冇啊，聽都未聽過啊，佢哋話嚇。咁呢啲先係最 現實你要學嘅嘢喎，你講一大堆乜乜主義做咩？我其實反而你調轉，你唔使講俾佢聽啲乜乜主義喎，你咪教佢做。其實好實際噶嘛，你學藝術其實係唔係講講藝術嗰啲 college 嗰啲啫嘛，咁你真係讀 design 噶嘛，咁你唔係學 design 學咩㗎？學一大堆冇用嘅嘢喎，原來係啊，乜嘢都掂下，乜都俾佢講下，咁但係咧，其實佢又其實唔識嘅，佢砌唔到樣出嚟嘅。冇啊，是但啦。咁而家就係一堆咁嘅，即係咁嘅嘢。咁你又不斷咁又繼續一代一代又繼續咁再遺傳落去。咁以前嗰啲真係有料嗰啲嘢咧，冇曬噶啦。係而家甚至你廣告度橋，你睇下度埋啲垃圾出嚟嘅，冇曬以前嗰啲不在乎天長地久，你諗都唔使諗噶啦，唔會有呢啲噶啦。即係而家係嗰啲，即係賣完個廣告原來唔知賣乜嗰啲咧，係多嘅。係係啦，咁變咗咁啦，係咯咁。吓、 啊？诶，卖人咯、 啊，卖人啱啦，啱啦，啱啦，啱啦，系啊！我呢个卖古巨基，咁咪 系卖星咯，系卖星咯， 唔知卖咩喎？咁到尾话咧，原来保险，到尾你话即系卖奶茶都，但系冇分别嘅。其实佢都系拱个星出嚟，有只 M V 咁系咁。你睇完咧，其实你系直情唔会记得个产品。咁我广告个作用系咩？咁唔知啊，佢哋自己諗啦，係咯，但仲有獎攞先好笑啊！呢啲不過啲獎係無線班嘅啫，而家係 維維維啊，又 係啦，維維維佢客户大獎啊嘛，都講到明啦。咁客户大獎，我邊個俾得錢多，俾邊個啦？我諗係咪咁啊？係我 或者個 band 咯，個獎 我唔知佢點計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你攻守到咁咪攞獎咯， 因為佢以前咧呢啲咪廣告獎嘅，其實係每年係啲廣告嘅即係啲業界以前業界班嘅。嗰時好多時咧，會俾一啲即係你覺得拍得好唔好睇嘅一啲嘅政府廣告嘅， 係， 因為咧嗰啲廣告先勁嘅，但係佢冇乜錢，即係例如咧，最唔好飲酒駕駛，咁唔好醉酒駕駛，咁佢只不過係喺條公路度行，跟住咧佢擺一隻酒杯喺面前蒙咗啲啦，係咪？即係再擺多一隻，跟住再擺到你睇唔到條路為止，跟住嘣咁一聲，冇嘅，其實好 cheap 嘅啫，佢實質只不過係揾架車喺條公路度行嘅啫。 是 即香港嗰條公路叫咩？即嗰、那個喺個沿住個維多利亞港嗰條，佢就喺嗰度行啫嘛。 東區走廊， 係東區走廊冇錯。呢、這個廣告而家係攞到外國都播緊，係即都係播緊同一個廣告嘅啫。即佢當然佢唔需要知道係東區走廊條咩，即都係條路嘅啫。外國都用緊啊。咁嗰個廣告攞獎，但而家唔會啦。你會唔會頒個獎俾政府廣告？ 系 唔会噶，系同埋而家啲政府可能都唔冇以前咁有，即系嗰个 idea 咯，即系个桥咯，系。咁而艺术中心其实每年都有一啲咧，即系叫做世界各地咧或者亚洲区嘅一啲嘅广告嘅，即系一啲嘅片俾你睇。咁其实佢系混集咗好多，即系拍得好嘅广告。以前我哋年年都睇嘅，系真系睇到你哇，真系劲嘅，即系人哋啲概念啊， 即系有嘢学。 哇！直情有嘢學，你唔睇，你冇諗過有人可以咁樣去賣一樣，或者嗱，唔好話賣，其實廣告咧係要嚟將一個message 傳達俾受眾嘅啫。其實嗰個 message 可以係產品，可以唔係嘅。咩政府可以係政府想你知嘅嘢，就叫你唔好醉酒駕駛啊咁呢個都係 message 㗎嘛。咁人哋到底點樣 deliver 一個 message？ 哇！以前真係睇到覺得好正，真係學到嘢，唔係講笑係。咁以前睇日本嗰啲又係嘅，即係覺得哇好勁好勁嘅，係啊，即係咁，但係而家都冇啦，都唔使點睇啊，因為你香港而家啲廣告都唔得嘅，以前咧唔知記乜，以前麥當勞都係自己拍㗎嘛，即係香港啊，即係個 B B 咧喺度打千秋，跟住佢一揈到最高嘅，佢又笑啊 ，K K 咁，咁點解佢揈咧？佢又喊咧？原來佢揈高嘅，原來見到麥當勞個標誌啊，記得呢個 M C 呢個廣告係攞獎嘅當年。而家求其播翻日本嗰啲啊，播翻啲現成嗰啲啊，冇噶，冇 idea 嚟噶。而家啲麥當勞廣告，係啊，總之 袁麗林咯，咁啊袁麗林喺度轉士多啤梨，咁啊已經爆 曬， 係啊， 都係 sell 人， 即係 sell 人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即係去再睇下，即係係咪我哋歐，定係其實而家跌咗鍋咧？咁或者真係要 Oscar 即係同年紀去做返呢樣嘢啦，即係我哋講冇用㗎，係咯。係。佢哋都唔 同 聽我哋講我哋啲嘢㗎，係我哋嗰啲 推動啦，啲人説係啊，啲人説啫 咁樣，係啊。冇啦，要交俾交棒俾你哋啊！我哋要係咯，係啦。咁所以嚟緊啊，記得25號啊，記得嚟 25號 嚟傾偈。 喂，同埋呢度喂。 呢度都咪宣傳下喎，宣傳下 Oscar 有本書喎，係咪先？ 係有本書 都講埋， 嗰個就唔好提啦。 啊，點解咧？都講下係咯，係係 嗰個就個反應麻麻啦，所以就 係啊，介紹下都 唔緊要，唔緊要， 介紹講下。是本書的中文名就叫做《刺探》，就是一個你可以說是一個偵探小說來的。 嗯。 咁當中呢其實就會包含了即係我對可能香港社會的睇法啦，同埋整個故事的結構呢都是一個即係政治隱喻來的。咁個主角呢就是一個洗廁所的工人啦，或者管理員啦，咁佢就即係遇到一啲案件，最後就即係要去尋找真相嘅故事啊。 係啦，即係其實刺探個刺係廁所個刺，唔係講小偷 嘅刺， 就係廁所個刺，冇錯， 冇錯。 係啦，咁啊，即係就玩下食字咁樣啦。我都覺得我自己覺得食得幾好嘅。 系， 唔错，我都唔得嗱，我哋呢啲一听到觉得过瘾嘅， 系，但系就可能个即系个市场又唔系太中意呢类型嘅作品，我都唔知道可以点样宣传。 点解咧？点解咧？系你觉得系输蚀咗边样嘢咧？如果你话你都有个政治隐喻啊，咁其实应该啱佢哋啊。 我觉得最难嘅系你要 motivate 到有人愿意去睇呢个嘢咯。即係係好難嘅呢樣嘢，即係其實你寫得幾好或者寫得幾差 都冇用嘅， 都冇用，因為你最緊要第一部係有人去睇，即係你做唔到呢一部咧，你就 咁。但係你已經係擺咗喺一個出版嘅平台上面嘅，我見到其實我哋有轉接過嘅，我哋有轉接過嘅， 我之後我有買嘅，但係係啦，但係個平台都未上，即係尚算未係好多人認識咯。 咁又係，係咯，係 啦， 咪慢慢嚟啦，行出第一步好緊要啦。 我都見到有其他奇幻嘅其他書啊，即係其他嘅作品啊，我都見到有啊，即係佢其實都幾 特別嘅，同期寫咗幾本嘅，我見佢。 係啦係啦，有本唔知講啲咩係咪？ 今晚打喪屍嗰間出版社嚟 嘅。冇錯，就係啦。 係啦，即係創造過， 即係如懿啊。係 啦，冇錯， 係啊，如懿嘅九龍城寨啊，係啊，最出名。 係冇錯。 我記得有一本係講怪物啊，係咪咧？就叫咩咧？我唔記得佢叫咩 ，Fit 啊，佢英文嘅咁，即係我唔記得中文叫咩。咁又係佢又好得意喎，個作者係消防員嚟嘅，我自己係真係消防員。咁又寫嚇？救護員，所以救護員係啦，係啦，咁啊寫佢講佢係可以救護員嘅角度，但咁但係佢係奇幻嘅，因為有怪嘅，有怪嘅嗰度係，咁好得意㗎，其實係啊， 就話用自己， 大家中意科奇幻嘅朋友其實係啦，科奇幻嘅朋友其實呢系列嘅書都要去睇下㗎， 冇錯冇錯， 嗯， 係啦，同埋呢間出版社都即一年都出幾多書嘅，即啲製作都幾精美，所以都值得支持。 嗯，即系啲题材比较特别嘅，系啊系啊， 特别啲， 特别啲嘅，系啦。咁其实会唔会有机会，佢都系想睇下有冇啲好嘅可以拍戏咧？有冇呢个机会咧？ 佢出版社嘅计划就叫做创造计划啊嘛。咁佢就话每年就会最少有一本实体书，就会即系有一个跨媒体嘅创作嘅。咁可能跨媒体有可能电影啦、舞台剧啦。劇集啦、電視劇啦等等， 咦？咁如果咁講，即係如果你個故事寫得即係可以拍到出嚟，就好過係即係難拍出嚟喎，會唔會咧？即係有個咁嘅關係喺度咧？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 即係比較劇本啲，同埋佢係容易喺電影度實現嘅咁樣。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個故事係喺電影嚟講係最容易， 應該係得嘅。嗯，但可能我題材吸引唔到佢哋，係啊。 系啦，唔知啊，我都，不过唔紧要， 唔系 再试 嘅，唔紧要，最紧要系啦，再试啫。咁你第一本啫，同埋 Oscar 你最紧要你后生啊嘛，你后生就慢慢嚟啦，啱啱先， 吓有一个吓一个尝试咯， 嗯， 系咯，尝试咯，出发点咯，好啊，系咯，同埋你即系坦白讲，而家华语文学就系等于明星文学嘅啫。即係坦白講，你擴實 都係 得唔得？省略號咁樣，本本書大賣，即係差唔多十萬冊咁樣。你諗下呢個銷量， 你望落去話啲 grammar 好淺白嘅啫，其實亦都冇乜角度。咁啊，啲咩所謂自喻係即係咩咧？即係講即係冇咩講，即係冇咁你即係浮嘅。咁但係又佢即係喺度明星化咗，咁啊多人睇。咁而家個華文市場都係明星主導。咁你點樣由新人變明星？咁啊慢慢煲啦，啲 fans 人慢慢儲翻嚟嘅。 係冇錯 啊！支持你啊！點都啊！ 多謝， 係啦。 系啦，咁啊，大家記得25号啊嚟，系啦，同 Oscar 可以見下面傾下偈啊。 系啊， 系咯， 冇錯，可以新見面，真正可以。 系啊 ，Oscar 可以傾好多嘢嘅，好多嘢嘅。 系啊， 都係其實都係創意嘢啦。其實我哋又唔係話真係淨係電影，又淨係科幻。我哋其實呢個係題嚟嘅，嚟到可以好多方面。如果大家對創作嚇啲嘢，即係你係讀者又好，真係自己都有創作，都歡迎大家一齊嚟傾偈嘅。系啦，咁啊應該會大家係好可以交流到一啲心得啊，到時係啊， 冇錯。同埋 Oscar 就咩咯？喂，今集就叫第一集啦，嘉賓啦。咁其實以後都歡迎啊。如果有啲戲有啲， 喂，可以直情影評啊，直情到時都係影評。 係咯，到時咪又上嚟又講呢句，佢都係好啲嘅。好 B 嘅呢個節目。 係啦， 係啦，可以出。冇錯，就不限於今集嘅。 可以發聲，係啦， 係啦，冇錯。 係啦，因為好有睇法嘅 Oscar 其實係啊。 系啊，冇错冇 错。好啦，咁系咪差唔多？今集系 啊，呢一节差唔多啦，好 嘛？好嘅，好啊，唔该晒啊 ，Oscar， 咁啊，大家记得嚟啊，系， 好， 唔该晒， 拜拜。